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你听紧嘅系晨光第一线，今朝早6:00至到7:00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Kitty 崔洁彤喺度啊，系啊，大家唔需要特别挂住小白嘅，因为佢都要放假，翻6:00咧系几辛苦嘅每朝早，咁所以今朝早我翻嚟嘅时候咧，心里面都几敬佩嗰啲咧而家翻紧工啦，或者仍在翻工啦，或者 on the way 翻紧工嘅朋友咧，都其实我相信每一朝咧都会有少少嘅挣扎嘅，咁但系我哋都能够用我哋嘅意志咧战胜佢，就可以精神奕奕咁翻工啦，继续做自己应该要做嘅事啦，负起自己应该要负嘅责任啦。咁尤其是而家呢一啲咁清凉嘅天气咧，起身咧系比较辛苦少少，需要大啲嘅意志嘅。但我哋相信系可以做得到嘅，尤其是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啊，有我哋嘅资讯啦，有我哋嘅好歌啦，咁啊希望同你展开美好嘅一天。咁啊今朝早咧，如果你而家系要准备出门口啊，咁嘅话咧就要着翻件外套啦。咁应该嚟紧呢几日咧，朝头早都系相当清凉嘅。而家嘅室外温度系15度，相对湿度45%啊，亦都好干燥啊。望下自己对手系咪鞋湿湿，都要搽翻啲 cream 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嚟到12月3日星期五啦，今朝早 Kitty 揾啲咩金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讲到金句，梗系唔少得金句王啦。所以今朝早咧 ，Kitty 揾嚟 Leon 黎明嘅一啲金句，睇下你能唔能够猜得透同埋明唔明白啦。其中有句咧，我自己都好认同嘅。咁啊 ，Leon 咧就话好多嘢咧，其实我哋应该要随遇而安啊。因为当你越用力去追寻一样嘢嘅时候，你好多时候都唔成功，反而呢你唔好抱住嗰种一定要做到嘅心态，咁又可能会得喎。呢个呢我觉得都有少少似系即系睇缘分啦，即系做嘢又好，或者你话想爱情嘅方面又好，越落力越做得多呢，反而可能吓怕咗人，又或者呢系自己表现得唔好啊，因为太有期望太有压力嘛。咁亦都好似呢阿 Leon 嘅另外一句金句咁讲啊，即係拍拖同见鬼一样啊，都係睇有嗰个缘分，睇下你有冇缘。咁所以呢今朝早呢，我諗我哋就係要学会嘅呢随遇而安啦，放松心情啦，让自己表现最好嘅一面啦，唔好俾压力呢影响到自己。唔知道你 get 到几多，但系 Leon 嘅歌你一定识得跟住唱。早上时间6:12啊，就由我的亲爱展开我哋精神奕奕嘅一天。 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爱。你决心不再负我吗？心照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 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令我以永不共在自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再？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Sayonara Sayonara， 以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五十肩一直被视为中年老人嘅痛症，所以唔少未踏入中年嘅朋友出现五十肩痛，往往咧都被视为系一般嘅都市痛症，好容易掉以轻心。骨科专科医生谭国伟医生就话啦，虽然五十肩较常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士身上出现，不过有不少研究显示四十岁开始其实已经有较高机会患上的了。另外，虽然五十肩造成的痛楚会随着踏入恢复期而慢慢减退，不过由于发病期间患者减少活动，导致到肩部有机会在病发之后未必可以回复以前的活动能力的。黏连性肩关节囊炎因为较常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士身上发病，所以呢就被称为五十肩。其实它的主要原因就是膊头的关节囊组织发炎，导致增厚、纤维化、滑液减少，所以就会搞到膊头痛，影响肩关节活动。由于患者的膊头就好像被冻结一样，所以呢亦都有被称为冰冻肩。到目前为止，医学界都未找到他的确实病因。而谭国伟医生就说，很多人都误将五十肩和肩颈背痛混淆，所以就会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机了。五十肩的主要症状是膊头痛和僵硬，难以活动伸展。患者着衫的时候、梳头的时候，甚至乎是晾衫要递高对手，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受到限制。再加上夜晚的时候比日间的痛楚是更严重的，所以往往都会影响睡眠质素，为患者带来困扰。谭国伟医生就说了，五十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疼痛期，膊头活动的时候会产生痛楚， 当痛楚渐减，但是膊头就会开始僵硬。咁即系意味住踏入咗第二阶段嘅僵硬期。而去到第三阶段恢复期嘅时候，膊头就会慢慢恢复正常。不过呢三个阶段经历晒嘅话，大概要历时两年咁耐嘅。至于治疗五十肩，医生就话可以分为非手术同埋手术治疗两种。对于早期或者系轻微嘅个案，通常咧都会用非手术治疗嘅，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等。至于严重嘅患者，就要可能考虑接受手术治疗啦。为咗避免痛楚，唔少五十肩嘅患者都会刻意减少膊头运动。虽然恢复期之后痛楚会慢慢减少，不过膊头就可能因为发病时期减少活动，导致关节活动能力下降。所以医生亦都建议早期嘅患者每日都要进行一啲肩关节嘅运动，持之以恒有助伸展关节同埋预防僵硬。大家都记住啦，无论系身体上面嘅任何痛症，都要好好留意自己。若果持续有痛楚，感到不适嘅话，就要快啲揾专业人士求医啦。千祈唔好自己估估下，当自己冇事，延误咗治疗嘅黄金时期，到时就好麻烦噶啦。 当爱情逼我成魔鬼，当爱人都带来忌讳，离得开，宁愿分开，却留恋紧又长一懂世，因爱和气变成一体，丑恶还算美丽，谁伴我躯体，谁又会活于心底。 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系话咁快，今日 Happy Friday， 12月3日啦，时间系到早上嘅6:24。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Kitty 崔洁彤喺度啊。嗱，今朝早想同大家讲啲咩咧？讲我哋嘅集体回忆。 以前呢我哋约人真係冇咁方便，同埋话约就约呢真係冇咁即兴嘅。因为我哋嗰陣时冇手提电话嘛，就算我个年代就有 call 机啦，但係 call 机都好烦嘅，要搵电话去覆。所以通常约人呢都会讲定一个时间一个地点。我都几庆幸自己有经历过嗰个嘅时代，都几得意嘅諗返起。即係以前呢好似真係会准时啲，因为有不见不散呢句说话，你唔好意思要人哋等你咁耐啊。亦都冇得话喺约定嘅时间之前嗰几分钟就同人哋讲，哎唔好意思啊，我仲有啲嘢未做完啊，我要迟半个钟啊。冇㗎，咁样你係会冇晒朋友㗎。嗱，咁我哋约朋友去一啲地方见面，通常会约喺边啦？梗係约喺一啲地标啦。尖沙咀钟楼有冇约过先？尖沙咀钟楼呢唔单止係一个地标，亦都係好多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啊。嗱，虽然呢就叫做钟楼，但係呢我好似仿佛冇听过佢响钟，唔知你有冇呢？唔出奇啊，因为真係好耐冇响过钟啦。嗱，尖沙咀钟楼呢就係坐落于当时嘅尖沙咀火车站嘅，就係为各位嘅旅客报时嘅。喺1921年呢就首次鸣钟，咚咚咚。嗱，深水清嘅市民呢可能都会留意到啦，喺钟楼四面嘅时钟嘅时间呢其实都唔一样㗎喎、哦。咁康文署呢日前就发放咗一段片段去到解释，原来由1950年起啊，四面时钟由唔同嘅摩打去到推动啦。咁时间呢就变得唔一致啦，所以就停止咗呢个鸣钟报时。咁你四面钟唔同时间，咁响边面呢？响完一面又一面咩？咁所以就唔响啦，索性。不过嚟紧会响啊，所以你可以 mark 低时间。如果对于你嚟讲咧，呢件事都系一个集体回忆，想去感受翻嘅话咧，个日子就系下个星期四12月9号下昼嘅6点钟，呢、這个尖沙咀钟楼咧就会再次鸣钟，咁你就有机会再次听到佢嘅钟声啦。到底点解会突然之间又响钟呢？哦，原来是鸣钟百周年啊。头先咪讲咗咯 ,1921 年是首次鸣钟，今年是2021年啊嘛，啱啱好100年。咁纪念呢个咁有重要性嘅时刻，就当然要响一响钟，起一起个声势啦。我自己呢就未试过听呢一个钟楼嘅钟声。所以12月9号的6点钟呢，我都有少少兴趣去到尖沙咀呢度听一听，见证住呢个历史性嘅时刻。约定你啊 ,6 点钟不见不散。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从由你5岁过的曲折，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慢

你找不找到我啊？ 追天空，白日梦，玻璃窗如朦胧，掩盖我视线。离晨若哭过了，天光找镜子，一笑去自勉。想开心，动落魄，把伤心来遗忘，要学放终点。再想象每个未来，跟我遇见。 Bianna 话由细到大，其实佢都好鍾意猫嘅。之前去英国留学，喺冇通知阿妈底下，先斩后奏养咗隻猫。所以今次填词嘅钟情，亦都特别将小花猫填入歌曲当中。作曲徐贝恩，填词钟情，编曲监制大伟。 捉不紧，未实现，舍不得，才茫然。怎会有幸免？ 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黄淑曼《致未来的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国家“十四五”政策下，掌握机遇，发展未来。 每个星期为你访问企业翘楚。今个星期请嚟香港标厂商会副会长周婉贤同香港珠宝制造业厂商会主席叶美珠讨论传统行业如何面对政策再找到新发展机遇。 主持李灿荣，企划未来，逢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白元浩打俾你， 可能今日白元浩都未起身啊！但系我又唔会咁嘅，我唔会报仇嘅，唔会打翻俾小白嘅。今朝早我打俾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Kitty， 喂，咪先，系喂，即系白元浩打俾你。白元浩冇打俾你啫，我哋应该可以打俾白元浩噶嘛？ 我有谂过噶，打俾你之前，不过算啦，唉，咁难得一日放假系咪先？如果我咁样都嘈住佢，我真系唔系人啊！ 都唔系，我觉得冇乜所谓喎。 咁不如你打俾佢，一阵我同你收咗钱之后， 我打俾你，早晨啊，小白咁样。 系啊， 系喎，今日咧，突然间有几个字冲咗喺个脑里边啊，即刻想讲咗俾你听先。 系出得街噶嘛？ 出得出得，屋漏兼逢连夜雨啊！ 哎哟，做咩啊？你屋企漏水咩？ 唔系啊，即系咧有嘢发生嘅时候咧，啲嘢就会一次过嚟晒嘅。 哦， 所以今日做节目咧，可以话系考牌啊。 哦，其实 OK 嘅、哦，通常咧呢啲时候咧，先至可以锻炼到你个人嘅 EQ 啦，锻炼到你个人嘅应变能力啦。咁当你连呢一啲嘅情况都可以处理到嘅时候，咁你又真系无往而不利噶咯、 哦。系啊，所以如果你今日阵间十点钟完节目之后咧，你可以升职加人工噶啦。 吓系啊，唔系其实之前好多次都可以噶啦，次次完咗之后咧就当冇件事，其实之前有件事都可以啊，我觉得。 咁即系话你而家呢一度嘅老板咧，其实系真真正正嘅一个老板咯。因为通常老板嘅做法咧，就系、是下属做咗啲嘢之后咧，当睇唔到啊嘛。咁佢知道冇嘢咯。 嗱，我又唔会咁样开麦喺度讲我老板嘅，你又唔好俾个氹我踩。不过可能咧，佢哋放咗佢心嘅应该。 因为我嘅经历系一样啊嘛。 吓 之后咧，你做咗噶啦。 OK 啦，咁样做咗啦。 嗱，不过又调翻转咁，有时我哋都会沾沾自喜嘅，即系觉得，咁我都搞掂，仲唔巴闭咁样啦。咁但系可能即系调翻转嚟睇，又未必即系咁即系咁厉害嘅啫。可能好多人都做到，即系都系基本啦。咁睇下你嗰个期望系点样咯。即系你觉得自己系真系咁叻啊，定系喂，其实呢啲你份内事嚟嘅，做到系应该嘅，系咪？ 这个就好奇怪嘅，有时候呢佢哋话做到系应该嘅。咁但系做唔到又冇事㗎喎、哦。即系做唔到话下次小心啲囉。咁就得㗎喎。咁点解我哋要做到呢但问题就喺呢度㗎嘛。 你过得自己过得人囉、啊、呢、这个我都有问㗎。点解嗰啲做唔到啲人又冇事系咪我哋做到就就亦都系冇事啦。咁、 哦、算啦算啦。因为你所谓话过到自己过到人呢句说话。我做呢行三十几年每日都问自己嘅。咁所以问到自己呢我都系抱住呢一句做个宗旨嘅啫。唉过到自己过到人就算啦。咁 就得囉。 係呀、 啊。开心。 我想今日讲下即系你点样叫自己起身嘅方法。 哦。 特别系冬天呢。咁因为你经常话唉冬天一定会赖床啊唔想起身啊瞓觉最好喺个被窦里边啊嘛。你有冇啲乜嘢最快速嘅方法叫醒你啊 搵借助外力定係自己叫醒自己先即係你话叫阿媽定係点 闹钟唔计啊 闹钟唔计啊 但係你起咗即係由你擘大眼之后啊到你个人清醒啊需要啲时间㗎嘛、 嗯、 譬如话你成日都话你啱啱起身係咪未瞓醒啊即係未瞓醒呢、 嗯、 你点样用最快速嘅方法叫醒自己啊 叫醒 你冇得靠外力嘅，即系阿妈就算无论拉开你张被几多次，攞冻水毛巾敷你块面，你都唔会即刻醒噶嘛。吓，点样令到你个脑袋即刻运作啊？即系由起身就最快嘅方法。 我今朝都要好大意志先至起到身啦。 当然啦。 咁我又觉得起身真系靠自己嗰个意志力嘅啫，即系冇乜话搣自己啊，定系点？你谂咯，即系你谂你唔起身嘅后果系咩咯？总之谂到有咁严重得咁严重，嗱，你瞓多两分钟啦，你搣咗咧，咁你之后就以后唔使再翻工噶啦，咁样，咁、 哦、 即系用一啲威吓性嘅嘢嚟到逼自己起身。 我又唔会，因为如果系咁威吓性咧，我就会。可能对我的工作呢就会产生一种负面情绪。 咁你有咩好方法 我用两个方法大家可以不妨借镜一下嘅。首先呢我会通常多过一个闹钟啦。 嗯。 两个。而呢两个闹钟呢通常个时间都系唔准嘅。即系譬如话而家系当而家6点35分 吓。系较快咗嘅你嗰个系。 一个呢就快可能系快零丁地15分钟14分钟。 系。 另一个呢就是、可能是零丁地27分钟。 哇快咁多 是啊是啊。两、 啊、 个时间是不同的。 是。 咁跟住呢起身嘅时候呢咁我一定要话俾即係喺瞓之前呢就要俾自己一个习惯就係、是、我呢两个钟呢时间唔同嘅而且係好零丁嘅好啦咁我瞓觉啦。瞓醒之后按熄个闹钟啦跟住我一定会望一望㗎嘛。当我望嘅时候呢咁我就要即刻计数啊。咁我就要计一计究竟而家实在系几多点。咁我就靠计数马上叫醒自己，因为我第一样嘢我就要话俾自己听，我唔可以信呢两个钟嘅时间先。 系， 咁我要计下究竟而家当下真系几多点，我要唔要起身啊？咁、 哦、 我咪要起身咯。咁我一计咗条数，我就要计两条数。我计完两条数之后，我又唔可以有计数机啊嘛，即系心算啦。咁我咪个脑袋即刻活跃，活跃。我咪好快可以醒咯，呢、 哦、 个就系我自己用嘅方法。 你呢个思维几得意喎，咁我又谂到另外一个啦。你咧排一排一排咁样排十个闹钟喺度，跟住咧就睇下边个响，跟住即系咧好似阿周星驰拣翻个新娘出嚟咁样咧，到底边个系真嘅咧？咁 样系啦，呢、啊這个都得噶。如果你排十个闹钟喺你嘅床头咧，咁呢个咧。就是咩嚟㗎就变咗一个装置艺术嚟㗎。 是啊是啊。 因为我未见咗未见有人屋企无端端你摆十个闹钟喺度咁有趣嘅。咁但係呢我就即係想话譬如话冬天特别系呢咁一定要諗一啲方法用最短嘅时间去激活自己脑袋㗎。而唔系即係你知一定会赖床㗎嘛。如果唔系呢你起身嘅时候你只系习惯性地好似行尸走肉咁样我起身我洗面我落街。最巴士啦咁样，咁然后你成日咧，你就系咁嘅状态，可能好迟先醒， 咁一起身咧就计条数，计条数你就起身噶啦。 啊，呢、這个都好办法，好办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仲有咧， 即刻计一计数，我尽快赶翻嚟啊。 哦，好，唔好计咁耐啊 吓。好，系啦。 拜拜。 拜拜。 听过有刘应婷《人类群星闪耀时》。 晨光百科，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直播，因为知道呢个世代咧，其实睇人哋直播咧，已经成为咗我哋生活嘅其中一件事，一件娱乐。睇睇下咧，觉得喺度直播紧嗰啲人，好似我哋嘅朋友咁样，你会成日睇佢啦，唔睇唔舒服啦。尤其是譬如佢哋系宣传一啲产品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你一定要支持佢，我要买翻份先得。咁所以咧，越嚟越多人去想做网红啦。想在网上面拍片啦，成为自己的职业。咁亦都分好多类别嘅，咁有啲专系做亲子嘅，有啲专系搞煮嘢食嘅，有啲咧就叫做吃播，就专系咧食嘢俾你睇。其实到而家我都唔系好明白睇人哋食嘢有啲咩咁过瘾嘅咧？点解嗰啲吃播可以咁出名、咁受欢迎嘅咧？唔通真系睇咗当食咗？咁不过其实呢一件事咧，都令到大家有一啲嘅反思嘅。点解啊？因为系咁食落去咧，你会睇住呢一个嘅吃播呢位朋友仔咧，个身形越嚟越肥啦。啊，虽然佢食嗰啲嘢咧，可能你都好想食啊，咁但系咧，你又会担心，喂，佢咁食落去对身体有冇影响噶？咁之前咧都曾经发生过一啲唔系咁开心嘅事情啦，可能真系有吃过食得太多嘢，令到佢嘅身体咧负荷唔到啦，咁啊出现咗一啲嘅意外。哇！咁最近咧又有一个吃播咧，就被啲观众咧系投以关注嘅目光啊，因为话佢嘅体重已经超过617磅，系617磅啊！平时你会话哇，你成200磅已经唔得，要减磅咯。你谂下一个人去到600几磅，真系搞唔掂啊！咁所以咧，希望即系大家喺搵钱或者搵一啲特别嘅时机机遇嘅时候咧，都唔好攞自己嘅身体嚟开玩笑。咁你唔睇佢，佢咪唔食咁多嘢咯。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咪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豪 Sunny Sir。早晨 ，Sunny Sir。 早晨啊，小白。 哇，天气 一嗌总嘅时候咧，都咁重力嘅咧。 喂，你呢个咸头咁劲，系咪总教练、啊？咁啊，梗系大大声话俾人听，佢系总教练啦、啊。 哦，其实是肥种个种啫， 都唔系，即系科嘛，呢啲叫做。你谂下，你成日即系可能出去咧，有好多拍摄嘅工作咧，即系如果冇翻啲力气嘅话，真系搞唔掂啊！ 几时同你拍翻出咁咧？ 系啊，等你啦，等你啊，呢、這个好。喂，讲翻我哋今日介绍嗰个行山嘅路径先，有冇啲咩好介绍？天气又凉凉地啦吓。 凉凉地咧就行一啲水塘啦、因为咧就一家大细都去啦。咁今次咧、其实我哋可以行呢个叫做大塘。 大塘嗰边 受欢迎噶，系、大塘冇错。咁其实咧佢有啲点解好去咧？因为佢树荫多啦，仲、有我哋终于离开呢、這个西贡啊，我哋去翻元朗少少啦。北区朋友仔可以试下啦。咁其实点样去咧就简单嘅。咁我哋喺都系港铁站啦，咁啊搭呢个 K66， 系， 咁就喺个大塘山道口下车，系讲落车啊，咁啊诶对住嗰个即系撑住啊，咁啊沿途上边咧就大概30分钟到啦，就可以去到个烧烤场。其实咧因为呢条路线咧好多人行嘅，非常受欢迎嘅、所以大家唔使惊飞咗个站落车，唔使落车系啦。 即系嗱，你唔识落车嘅话咧，你见到嗰个站特别多人落车嘅，系噶啦。 即系而家个个都系着住嗰啲背心啊，着住嗰啲行山嘅衫裤，一望就系噶啦。 啱啊，啱啊，啱啊。咁啊嗱，好啦，我哋知道喺边度落车啦。咁呢条路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先？ 呢条路咧就佢系一个水塘啦。咁我继续咧就会行住经过吉庆围， 系， 所以吉庆桥，诶，噏错咗。 吉庆桥我记得喺麦径第九段附近嗰啲位系嘛？ 系，冇错，冇错。咁佢咧其實就段路，你話簡單咧就輕鬆啲嘅，因為今次咧就係叫做合家歡都行得嘅， 啱啊， 唔使咁辛苦嘅， 係啊係， 唔使下下都要爆上山啊，爆落山咁樣嘅， 係啊係。 呢段就平路， 所以平咧，佢都有少少上，都会上最高上到200米嘅。 佢就嘅石屎路上200米，我记得好似都系嘛。 吓，讲起石屎路咧，其实真系有啲讨厌嘅，即系有啲即系你变话好难搞啊！行山路好似泥路会好啲啊咁。但系我哋合家欢冇办法啦，今次就大家走走啦。 我想问一问新潮 Sir 先，呢条路咧，容唔容易？会唔会经过大堂嗰几棵红叶噶？我唔记得咗啊。 系有机会经过嘅，冇错，你真系醒啦。 啊，就知道你特登呢个时间介绍呢段路啊，一定有啲古怪噶啦。 因为呢段不过咧睇红叶咧，就都系上次咁讲啦，我都有讲过话，有啲人咧就会就贪方便。啲神問客咧就會揼啲釘落啲樹度啊！ 哦，係係， 跟住咧有時候就會就咗自己咧就會踩到啲嗰邊啲草死曬啊，搬咗石頭啲位啊咁。其實都係嗰句啦，我哋就最好就將啲地方啊、環境啊，盡量保持佢。 係， 因為唔係淨我哋用啊嘛。你下一次去嘅時候，你同朋友講：喂，上次嗰度好靚景啊，點知去到咧可能變曬啦， 係 啦，俾人揼咗釘啊咁啊！啊！呢、這个我哋系真系要好珍惜我哋仅有嘅环境啊！ 所以话行山咧，最紧要系咩咧？不留痕迹啊！你真系高手啦！我唔理你速度有几快，技巧有几高，但不留痕迹你就已经可以叫高手啦。 诶，讲起不留痕迹，我哋最近又系喺网上面睇到好多啲即系令人痛心嘅事。 嗯， 即系除咗一个人行山出意外之外啦，另外就系嗰啲露营人士，因为开季啦嘛，啊，佢哋所称为嘅开季， 嗯， 对于我哋嚟讲，一年四季我都会去啦。 嗯。 开季嘅时候咧，就好多叫 Sunday Driver， 即系啱啱去，我贪得意去，无论系付费又好，一啲非指定地方都好，都嘈到拆天啦，又垃圾成地啦，同埋又成日烧地，烧地有咩唔好啫？啊，唔点解我喺外国片都系围石头就放柴火噶啦，咁，其实烧地咧本身嗰笪地下就唔会再有嘈声啦，第一，第二咧就你用完之后唔能够完全还原咧，其实又系一个即系。外观上啦，设置环境都唔系几好嘅，有人都俾你烧死晒啦，咁点样做翻泥土咧？咁有啲人就话沙滩就冇问题啦，咁其实就大大嘅错误。 嗯， 我哋唔好讲犯唔犯法先，先讲下良心先。你喺上边仲沙滩上面围咗石头，起咗柴火烧完之后，你系清唔晒所有嘅木炭嘅。 嗯， 咁如果有人下小朋友落脚去踩落去，咁都唔系 咁又流血啦。 即系我其实觉得咧，就唔好净系谂我哋自己啊！你一时之快之后，其实就唔系几好，应该谂下，咦，仲有人用嘅、哦。 嗯嗯。 咁其实你话我哋暂时唔讲系咪犯法先啦，先讲就可以方法点处理咧。咁我自然想玩萤火，咁你就可以买嗰啲焚火兜啊，喺离地嘅， 离 地，咁下边又铺翻块嗰啲布啦，咁啲灰又唔会跌落去，咁又唔会烧死啲草。 哦，即系已经有晒一个个 package 咧，去到俾大家啦。你又可以玩啊，又可以环保同埋爱护自然嘅。 咁但前提就系嗰个地方系可以合法地生活先啦。 咁呢个当然啦，呢个当然啦。好啦，我哋讲翻呢一条嘅路先，咁啊去到吉庆桥系嘛？头先讲到 系啦，冇错。 系咁啊，跟住我哋可以点样行咧？ 咁啊，吉庆桥之后咧，嗱就要。过咗吉庆桥咧，就记得要转左， 要转左，好 系啦。因为唔转左之后，因为转左之后中间会跨过万里豪径嘅， 嗯， 即系近田夫仔嗰边。 系， 不过吉庆桥咧，其实咧就当年我唔系当年啦，即系上过你几次去嗰阵咧，佢就会水涨嗰阵咧，系会成条过即系 边 过条桥噶。 我呢、个我真系唔知 喎。啊，你又好小事啊，系啊，即系我因为工作关系啦，有时候天气恶劣咗之后，我又要去睇。咁所以咧，嗰条路线就会有时俾水淹咗嘅。 哦，咁啊呢段时间就 OK 啦，呢段时间都净系见到系干燥啫。 系，所以就等介绍呢个时候先去啊嘛。 嗯，明白。 咁跟住转咗之后咧，就会去到河背水塘，同上次一样啦。 系。 咁河背咧就一个即系灌溉嘅水塘啦，所以细细地嘅。 系。 咁呢个一段路咧，跟住就系平坦。然后就河背穿出翻嚟，咁、 嗯、 终点嗰阵时候咧，就大家都系搭翻咩车走咧？咁你可以坐翻嘅71号小巴， 71号小巴， 绿色顶嘅专线，咁就可以去翻上水锦上路嗰个站 啦。哦，锦上路嗰边就可以离开啦。 系啦，咁之后去到咪喺元朗啊嗰度食下嘢咯。 系咯，几好啊！其实呢个地区咧、元朗啊、大堂呢边嘅山路咧，行完之后，其实都真系可以俾大家有机会落去元朗，因为元朗都几多美食嘅。咁啊，最紧要就唔好食得超标啦、因为咧，其实呢条路又唔系话非常辛苦嘅路段，咁啊消耗卡路里都唔系好多嘅啫。你随时一食嘅话咧，你食到大鱼大肉嘅，食到过千嘅卡路里咧，得不偿失，都系变肥仔嘅啫。 咁所以大家都要睇住嚟食啦吓，好食还好食，同埋好玩还好玩。咁啊，记住爱护大自然。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新年财， 拜拜， 拜 拜。 本港今朝市区气温降至到15度左右，由于天朗气清，内陆辐射冷却较为明显，新界部分地区气温更加降至10度或以下。在清晨5点，强台风尼亚图集结在硫磺岛的西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4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4年1月，英国报章发布一段影片，片中三人戴住口罩、眼罩，在英国情报部门的人员监视下，手持打磨机等工具，用了三小时打烂总部内的电脑硬盘、电路板等等。 因为他们相信电脑载有前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技术分析员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更将碎片放入消磁机器，确保资料被彻底销毁。 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要销毁美国的机密文件呢？原来英国报章取得斯诺登的泄密档案之后，2013年6月开始刊出一系列的报道，揭露美国政府的棱镜计划秘密监控民众。 另外亦有资料显示，英国 GCHQ 在2009年伦敦20国集团峰会期间入侵手机和电脑保安系统，监视与会各国领袖的通讯和电邮。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公开批评这份报章披露机密内容严重损害国家安全。 不过这份报章的时任总编辑出席英国下议院听证会时就说是政府逼他就范，例如威胁实施事前限制出版、审查报道内容。检控总编辑英美政府更派员与管理层会面超过100次， 其中一次首相府官员指出，若果不交出资料，报章有机会面临停刊。记者格林沃尔德报道斯诺登事件之后，他的同居男性伴侣米兰达亦都被牵连。 2013年8月，英国警方在伦敦希斯路机场引用反恐法扣查米兰达9小时，没收他的手提电脑、手机、记忆卡等等，发现当中有超过50,000份和英国有关的高度机密文件，可能泄露英国在全球的情报人员身份。 米兰达曾经就拘捕行动入禀英国法院，不过三次都被判败诉。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哪样更加重要？英国这个例子就说明西方标准，维护国家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密切留意12月5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每年一度两种颜色的对决，激烈战斗，红白最强对最强，各队施展浑身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团号，红白对阵歌曲预赏图。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12月3号啊，7:10嘅早上啊 ，Hello Toby， 系、哎、早晨啊 ，Kiki， 早晨啊，喂，平时听你报天气啊多，直接咁样面对面同你倾偈真系好少、啊。 系咩？我报天气嘅咩 ，Kiki？ 啊，唔系，即系报交通，太紧张啦，我见到你。 OK， 唔使咁放心啲，我都新组合啊，今次我哋呢一个 系啊，咁啊，我哋慢慢讲下啲交通先。 好啦，先讲交通啦。咁有个爆水管嘅位置嘅喺何文田嘅常盛街，因为爆水管，常盛街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快线咧系封闭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常盛街去都会大学方向，近住佛光街嘅快线咧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咁至于较早前鸭脷洲桥道嘅水管工程系做完咗，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利南道嘅中慢线咧就已经解封啦。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去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嘅。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啦。 嗯，喂 ，Toby， 我都有啲嘢分享，因为我最近咧搬咗嘛、嗯，之前咧我住得近咧，我就真系可以步行翻嚟。 系、嗯， 咁而家我搬完咗咧，要过一条隧道先翻到嚟咧，真系要预早。即系我惊啊吓，我7点前一定要去到思瑞口咯。 嗯， 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就喺嗰度塞啦。 系啊，思瑞咧都好早塞车嘅，都系。 系啊， 所以都系预早啲时间啦。将军澳都系另一个重灾区，咁啊，但系就大家预松啲就应该都好啲嘅。 系啊，大家都系啊，慢慢喺嗰段时间醒醒自己啦，喺架车里边。但系咧，除咗自己揸车要醒神预好时间咧、我哋搭公共交通工具都有好多嘢需要留意。 唉，系啦 ，Kitty， 你讲得啱，即系譬如琴日咁样啦、突然间港铁甩咗道门，咁我谂呢个真系大家搭车真系唔好挨门啊！我发觉其实平时都几多人挨门嘅、 尤其是咧嗰啲 rush hour， 即系大家嗰啲高峰时间、都逼到沙甸鱼咁样噶啦。即系唔多唔少，一定会贴到道门噶嘛。 系啦，嗰啲有时系避无可避啦。 系啊， 但系就真系唔好借晒力咯。我觉得轻轻咁样都仲可以咁样。不过我今朝搭车翻嚟嘅时候咧，依然都见到好多人挨门啦。咁啊， 唔通佢哋冇睇新闻， 或者可能都冇办法啦。佢哋都比较逼， 真系逼系嘛。 系啊，咁所以就冇啦，唯有小心啲啦。搭车嘅时候咧，尽量就企入车厢中间多啲咯。咁样 咪预松少少，你等下一架又得啫，系咪？ 系，朝早都几密嘅，大概一分钟一有车走啊。即刻有車翻嚟噶嘛？ 係 咁樣嗱。不過講開港鐵啦 ，Kitty 今日都有樣嘢咧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是、港鐵除咗呢、這個琴日呢個事件啦嚇，咁都有分享多咗少少嘢嘅，就係、是、咧有個佢哋啱啱咧有個最新嘅東鐵線過海段嘅網頁咧就開放咗俾公眾可以睇啦。 係 咁呢個網頁咧就詳細講多咗多啲嘢咧，就係關於呢個東鐵線過海段嘅。 嗯， 咁咧佢就同我哋講啦嚇，呢、這個東鐵線過海段咧將會下年咧6月至7月就會正式通車啦。咁到時候咧東鐵線就係唔使轉車啦，就可以直接过海，咁、咧就系几方便，为呢个新界嘅居民过海咧就唔使转嚟转去， 都要表示兴奋啊！今次系咪计断马线之后，今次都要表示很兴奋啊！ 系啊，我谂 Kitty 你都受惠， 我都系嘅，同埋我都中意搭铁路嘅，因为我成日会觉得冇即系。 撇开咗嗰啲塞车咧，有啲譬如你真系放工时间咧，铁路嗰啲咧，你预时间就会预得好少少咯。 系啊， 虽然系多人嘅，即系譬如你喺月台都要等几班车先上到，但系始终嗰个时间会好远啲嘅。 系，不过有啲网民咧都担心，即系而家东铁线咪逐渐转九卡车嘅，担心话过埋海之后咧，更加系逼人啊。 哦， 咁啊，真系要预松啲时间啊。 系啊，交通呢啲嘢，同埋要听住你报交通咯，随时随地知道有啲咩突发嘅事情，即刻行一条好啲嘅路嘛， 即刻跑嚟飞纸仔俾你哋啦。 系啊，唔系你今日讲完之后可唔可以留低你嘅电话？ 系、哦、你需要系嘛？ 系啊，我平时有啲咩事即刻打电话，喂 Toby， 而家呢条路得唔得啊？咁样 系可以啊，随时吓、啊。不过咁讲埋呢个咧，就系、是、都有多啲资讯啦，就关于咧就系、是、嗰三个新嘅车站啦吓。咁、其实咧就有两个就本身系有噶啦，就系咧而家嘅嗰个红磡站啦，同埋金钟站啊，本身都有嘅。 系 咁，但系咧将来咧都会系连接落去呢一个过海段嗰度啦。咁另外咧，唯一一个新车站咧就会系会展站啦。 哦， 系啊， 整咗好耐咯，嗰度改路改咗。 系啊，成日都封路啊，湾仔北嗰度。 系啊，我成日去到嗰度咧，永远都搵唔到个停车场入口。 系啊，都系咯，真系要留意啲指示啦。咁呢个新车站咧，究竟咩颜色嘅咧？原来系灰白色嘅。 哦， 咁样 系咪衬翻会展嗰个 啊？可能系，系咁啊，佢系咯，佢就有三层嘅，咁里面咧就会系有车站大堂啦，同埋有两层嘅月台。咁咧就有两个新嘅出口啦，咁就会连接英军中心同埋海港中心。咁样嘅，咁啊，同埋啲出口咧都会连接翻湾仔区嘅行人天桥啦。 系， 咁啊，呢个新嘅车站咧，到时候咧都应该会为湾仔北嘅嗰啲翻工人士啊，都会系带嚟便利啦。 系， 系啦。咁至于金钟咧，就到时如果开埋嘅话咧，就会变咗系四条铁路线嘅交汇点。即系你知而家好多车都经金钟啦，港岛线啦、南港岛线啦，咁样，咁啊好多车都会经嗰度。咁啊同埋呢个荃湾线啦， 系。 咁将来再加埋呢一个嘅会展呢个啦，就系呢个东铁线过海段咧，就会变咗系一个超级交通枢纽， 系 咁啊！到时候咧就会系几应该几繁忙嘅呢、這个站，咁同埋就会多咗一个一个新嘅出口啦，同埋一个扩建部分会开放嘅、 哦， 就会系喺呢个洛礼街 E 出口咧， 系 就会系改建咗，咁佢到时会开翻俾大家用啦。咁啊，里边都有啲新嘅设计噶，包括咧系有一个嘅大型天窗咁样，咁就系独特嘅中庭设计啦，同埋咁啊几光嘅，应该 自然采光系嘛？嗰啲建筑嗰啲设计啊， 系啊，应该几靓嘅。 系咁要落雨。 落雨就 就睇到一啲水花咁样咯， 系啦，不落雨也不怕嘅，应该 稳阵噶， 系OK 嘅，落薄就话惊啫，系嘛？ 咁我希望即系呢一个嘅新设施可以舒缓到嗰个交通啦， 系啊，咁啊，希望呢一个多啲人去到时候可以试下呢个新嘅铁路啦，咁样，咁啊，到时候大家方便多啲咧，咁啊，大家开心啲啦，翻工都 系即将开通嘅时候，等阿 Toby 又再提下我哋， 系啦，到时再同大家 update 啊， 好，今朝早。唔该晒你啊 ，Toby。好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哦啊，睇完呢个交通咧，要睇睇个天气先啦。早晨啊，哦。 系早晨啊 ，Kitty。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啱噶啦，抄低啊 Toby 电话啊 ，Toby 电台小鲜肉嚟啊，应该台入边佢最后生噶啦，好似得十九岁嗰啫嘛，二十岁啊， 好精灵啊佢，佢啱啱行转半，我哋而家可以讲佢。 系啊，通常都系咁嘅，不过我对佢系寄予厚望嘅，希望佢。俾心机啦吓，做好佢啦， 好温柔淡定啊！我觉得佢， 佢有一种叫做书卷气喺度啦， 系啊系啊 系啊，当我哋嘅电话唔系好收得到嘅时候，佢依然系坐喺度啊吓。喂，即刻讲咗天气先啦，既然唔系好收得到，咁啊蓝天白云都有见得到嘅，今日都系相对冻少少，不过阳光晒落嚟咧，可能啊暖多一两度咁样，咁好天啊，最緊要啦，凍啊，大家應該要接受啊，話曬都踏入十二月啦，十二月都熱辣辣咁樣講唔過去啊嘛。不過依家咧中午嘅時候咧，我都有發現咧，其實譬如喺中環啊、灣仔一帶咧食 lunch 嘅時候咧 ，EOL 咧都依然係繼續短裙仔嘅喎，繼續係可以著得少少布少少嘅喎，咁個御寒能力都好高啦。定還是係收工嘅時候，佢哋都會披翻 件褸啊，會 羽絨外套咁樣，唔知係咪咁樣？ 唔係因為而家咧嗰啲日夜温差真係大啊嘛，所以而家著衫都要係嗰啲可加可減機制，即係熱嘅時候咧就即係出去食晏咧就除低件褸，係啦，到凍啊放工嗰時咧又要加翻件外套咁樣。 係啊，呢個叫洋葱式嘅穿衣服。 方法啊，可能会帮到大家保暖嘅。咁啊，另外啦，望下啲树木嗰啲咧，喂，都见到有啲红叶仔，唔喺广播道嗰度啊，放心，你唔好话喂住喺广播道有红叶睇，即刻攻上嚟，并不是这样。咁因为社交平台入边咧，都见到嗰个流水响啊。被譽為叫做咩香港嘅輕井澤啊，哇幾勁啊呢啲名字，好似飛咗去日本咁樣啦。咁、那個地方咧，其實已經好多紅葉可以睇到啦，因為流水響水塘咁啊，唔知係咪禮拜六日都會逼爆啦。不過留意一樣嘢，我唔係齋睇紅葉嘅，就係睇嗰啲咧。叫做罰款啊，抄牌排行榜入面呢開始佢攀升咗啦，因為禮拜六日大家多去呢，咁啊違例泊車嘅情況嚴重，兩三個鐘頭就會收到一張告票㗎啦，咁你自己計計數， 自己衡量下啦吓、 如果你話喂唔科算喎，搭返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搭返的士去喎，咁梗係咁啦，如果唔係睇個紅葉用千幾蚊， 咪囉，又心掛掛又擔驚受怕係咪？ 係啊，冇錯。好，咁啊詳細天氣交返俾 Kitty 講啦。 好，唔該啊，轉頭見啦，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係天晴同埋非常乾燥嘅，早上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概去到21度，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咁展望咧，未来几日早上仍然都系清凉嘅，新界气温会显著较低啊，持续天晴同埋干燥，日夜嘅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41%，特别留意嘅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嗱，我哋上一次咧就讲过荔园呢一个地方都系充满住回忆啦，既系有呢个机动游戏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啦，但系其实都仲有好多其他嘢嘅、哦。 系啊，咁就因为咧，动物园同埋机动游戏咧，咁啊，大家都即系佢，因为佢荔园差唔多系50年代已经开始有噶啦。 嗯。 咁一路咧，当我哋发展到去就有70年代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就可以游客。少咗啊，咁於是乎咧，佢哋就發展咗咧，側邊咧一個空地嗰度咧，就做咗一個叫做送城啊。 嗯，係咩嚟？好， 其實送城咧，其實就等於即係一個咧模仿一個宋朝嘅城，一個城鎮，裏邊嘅佈置。咁咧就裏邊有固然有宋朝啲建築物啦，一啲展覽啦，仲有一樣嘢好獨特嘅，就係咧，即係有啲人扮啲古代嘅武裝啊，即係嗰啲武俠人士啊，喺度表演。打鬥，咁咧就亞洲直家嗰啲咩片場咧，咪有啲突然間有啲表演俾你嗰啲，就係嗰只， 好似古裝街咁啊，真 係。係啊，就成古裝街咁樣咧，就打鬥打到跌曬落水啊，咁樣咁啊，吸引遊客咁樣咯。咁當時嚟講係香港一個咧較為新嘅景點嚟嘅。 係，咁啊幾特別喎，又有啲表演睇咁樣。 系啦，咁除咗之外咧，佢仲有一个蜡像院添嘅。 我有印象喎，呢、這个反而，即系我有听人哋讲起过，以前荔园有蜡像啦，咁样。 系啊，嗰、那个蜡像院咧，咁其实讲真就规模就唔算好大嘅啫。咁如果啲蜡像都系普普通通啦，即系冇话而家某一个地方蜡像咁正啦。咁但系咧嗰时都好吸引到好多嘅游客咧，咁咧即系攀新鲜啦，入去啦咁样嘅。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嗰、那个宋城咧，我僆仔去嗰阵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咧，即系较为。自然嘅公園嚟嘅，就叫做好似叫做錦秋園啊。咁叫錦秋園咧，因為宋咁咪荔園嗰個創辦人咧，阿邱德金咧，佢太太叫做裘錦秋啊嘛。 哦， 咁嗰個公園咧就叫做錦秋，叫做錦秋園嘅。咁因為裘錦秋咧，佢係應該係飛機失事過身嘅。咁咧就可能阿邱先生咧就即係用呢個公園嚟懷念佢妻子咁樣啦。 係。 咁除咗有呢個宋城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地方咧，咁今時咧近排咪好興講演唱會嘅，但係好多人都唔記得咗咧，其實香港咧當年咧有一個好大嘅室內嘅即係舞台咧，係就喺麗園嘅，叫做百麗殿啊，百麗殿，咁佢當時候嚟講百麗殿咧就一間即係類似係佢個。類似係咩咧？即係新光戲院咁樣咧。今日嘅新光戲院咁樣咧，咁就有粵劇表演啊，有亦都有啲歌星喺度獻唱。咁當然當時流行曲嘅歌星咧就好少喺嗰度唱嘅，就主要都係做粵劇多。係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到流行曲嘅歌星啊，即係有啲新作，即係有啲唱歐西曲嘅咧，會喺邊度唱咧？我記憶中啊，就向當時嘅浸會學院，即係大專會堂。 喺嗰度表演嘅，当时最初期，咁嗰时咧仲未兴红馆表演嘅，就系咁样啦。 我都有印象咧，就其实有好多嘅巨星咧，都系话细细个开始就喺丽苑唱歌大噶嘛。 系啊，咁个丽苑其实咧，佢唱歌咧，佢主要系入边嗰边有个剧场， 系 咁啊个剧场咧，其实好真系几斗踎嘅。即系譬如话嗰啲凳，嗰凳唔系梳化嚟噶，铁板嚟噶啫。 铁板，我以为木凳仔添。 唔系啊，即系大约系咩咧？即系如果而家你有机会去个长洲戏院咧，类似系长洲戏院嗰啲凳咧， 嗯， 系啦。咁嗰阵时香港嘅游乐场咧，都好兴有呢啲咁嘅即系。小規模嘅戲院加舞台嘅咁嘅設計嘅，譬如話嗰時除咗麗苑之外咧，市區仲有啟德遊樂場噶， 係 啟德遊樂場都係有類似咁嘅嘢咯。 係啊，我好似感覺上咧，就覺得呢一種咁樣嘅文化，即係既係集合咗有動物啦，又有遊樂場啦，有機動遊戲咧，有表演睇啦，其實都幾樂日係融融嘅。不過就只能夠停留喺我哋嘅回憶之中啦。 系啊，咁有机会啊，我又可以讲下一个红磡嘅演唱会喎。 嗯，红磡嘅演唱会系点样嘅咧？ 系、因为咧，整个演唱会由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咧，我都可以亲身，我都话我自己系亲身经历过、全部嘅演唱会，哇，记忆犹新啊！咁有机会咧就可以再讲一讲嘅。 好啦，咁我哋下一次再同佳哥你倾啦。今朝早唔该晒佳哥。 好，唔该，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7:25好，早晨。 今日咧都有机会塞下车，头先你哋讲嗰啲交通，点解咧？因为国家队啊嘅运动员咧今日抵港啦，咁啊连场嘅活动咧，咁啊都会好多人啦，咁你会带动好一人流啊嘛，同埋我估国家队嘅运动员嚟香港都唔会话一个人嚟隔篱一个助手啦，即系旁边都应该好似镜仔咁样一大班人围住啊。抹汗啊，照顾啊，保安啊，咁样，因为运动员真系国家嘅贵宝嚟噶嘛，即系等于香港嘅运动员都系属于香港哇好好嘅一个好重要嘅产物啦。即系你琴日见啊加朗咧攞个250万咧、 哦，大家都戥佢好开心。 系 啊，我都戥佢好开心，我想教投资添啊，即刻唔系讲笑呢、這个。喂，不过睇翻今日行程先，如果你之前咧喺呢个城市电脑售票网嗰度咧买咗飞咧，你就可以睇咯。咁20张嘅啫。咁过往咧好多唔同嘅运动员都会嚟香港献技嘅，咁今年都系咁啦，或者今届奥运都系咁啦。不过我自己有少少失望，就系中国女排咧就冇嚟到咯。即系过往都觉得中国女排嚟，虽然今年成绩唔系话超级好，但系有阵时作为香港人，你睇下啫，睇下啲靓女打下排球啫，谂住我系咁嘅心态。 如果你俾我咧，我中意睇乒乓波， 系啊， 我好中意啲节奏好快嗰啲咧，球来球往嗰啲啊。 但你有冇睇过乒乓波比赛先？ 我有，我睇电视咯。 嗱，呢个咧，我一定要澄清一下，因为我有入过场啦，睇一啲国家级嘅运动员打乒乓波， 只眼追唔到啊！ 你除咗只眼睛追唔到咧，你冇旁述咧，自己好似唔知睇紧，因为你平时有旁述咧，嗱你睇下咧，马龙咧呢个落咗下旋球，跟住咧回抽一板，嗱呢个削球咧削翻过去，你睇得到啊？ 捞唔到啊！我哋到底嗰球波系窄界啊，定系净系掂到台咧？咁样自己睇唔清楚。 同埋咧，透过电视机咧，佢会zoom 近咗啲波，同埋有 slow motion 噶嘛。有阵时。我哋咧期待咧睇慢镜啦，冇噶啦，佢再发下一个球咁样咯。同埋咧，我哋买嗰啲位通常都系山顶啲嘅位啦。 跟住乒乓波又咁大，系咪？ 只眼又唔好咯，开始老花咯。咁点？ 跟住最 后 都系睇 mon 可能。 系咯，都系睇 mon 咁样咯。咁但系有啲好值得睇，譬如你讲单车运动员啦，金牌运动员啦，钟天使啦，咁啊会去到咧呢一个叫做湾仔嗰个场地叫咩？突然间谂起，即系 单车馆。 我哋平时做 show 嗰个场地啊，修顿隔篱嗰度系啦，医馆。 医馆 系啊，修顿啊，隔篱个场地医馆啊。 因为我哋两度都有做 show 嘅。 系啦，唔系我要确认，我要想同我 钟哥互动一下，我特登有呢下。系啦，咁啊，钟天使咧亦都会去到咧医馆嗰度咧献技嘅。咁、哦、当然你话，喂，系咪整翻只镬俾佢踩场地单车啊？咁样冇咁夸张嘅，纯粹系一啲 系就去咗将军澳嗰度啦。 系啦，技术较劲嘅啫。咁另外就系呢个百米飞人啦，苏炳添啦。嗱，呢一个运动员咧，我自己个人好欣赏，因为咧从来一百米咧，你好少见到咧华人可以去到最后决赛嗰度嘅。咁、但系苏炳添咧就常常做出一个好嘅成绩，同埋喺奥运嘅舞台入边，竟然见到亚洲人嘅面孔，仲有中国人，呢个系对于好多嘅中国人嚟讲咧，系极度骄傲嘅一件事、因为我哋都知道我哋有体格嘅限制啊嘛，即系我哋细个睇宝特，喂大佬，你一睇就知道宝特跑得快啦，佢都唔使真系。 佢条腿都要我两条腿咁长、 啊。或者再远啲，喂刘易斯啊，我哋成长嘅年代，哇美国飞人刘易斯个心口，哇咁胀卜卜，佢爆发，嘣一声就可以好似开车地板油咁样。但系原来咧，即系属于亚洲人或者属于中国人咧，都有一个咧百米飞人嘅。咁大家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入场睇下。 今日是12月3日星期五，农历10月29，适宜理发、结网、会亲友。 今日咁少的， 多少不是重点，啱就得啦。今日忌嫁娶、入宅、安门、迁徙。 得几样我记得嘅， 唔使咁刻意嘅。今日都系国际残疾人日， 我会支持共融社会，人人平等。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朝早大约7:00完成蓝田安田村安建楼居民进行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并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寻日发出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在上个月4日至寻日曾经身处安建楼内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必须在听日或者之前接受强检。截至凌晨1:00，大约11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360户，当中大约6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居民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是美国第二宗 Omicron 个案。这名男子接种过新冠疫苗，近期没有离开美国外游纪录，但是当地11月19号至21号曾经在纽约市参加过一个的动漫展。返回明尼苏达州之后，他在当地的11月22号出现轻微症状，两日之后接受检测。外界忧虑反映美国社区内的 Omicron 可能正在蔓延。德国联邦政府和地方取得共识，收紧防疫措施，未有接种疫苗人士将会禁止进入大部分公共场所，包括酒吧、食肆和戏院。看守总理默克尔和社民党领袖、副总理兼财长苏尔茨和地方领袖会晤之后签署文件。默克尔又说，全国各地的康乐文化设施和提供非必需品的商店亦都只是向已接种人士开放。另外禁止没有接种的人士进入圣诞市集。大型人群聚集预料亦都受到影响。默克尔表明倾向支持强制性接种疫苗，预料德国议会短期内表决建议。德国疫情出现反弹，新增73209宗新型肺炎的感染个案，默克尔形容防疫形势严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愿同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为解决危机努力。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今日大战喎，阿仙奴对曼联啊， 诶、哎，几点啊？冇睇，我梗系估阿仙奴啦。 阿仙奴输波啊， 我梗系估阿 仙 奴输啦。 曼联3-2赢阿仙奴啦，咁啊半场1-1嘅，咁啊仲要阿仙奴先入波啊吓，我冇记错嘅话，咁啊诶英超风起云涌啦，咁啊英超三强咧有排练啊，报章嘅头版都系咁样写啦，不过咧就冇头先嗰两队嘅，所以咧可以好稳阵咁样去讲啦、哦。第一位咧系车路士啊，踢咗14场波啦，10场赢，3场和1场输嘅啫，哇好劲、啊，都啲稻草大波，33分排榜首啊，32分嘅紧随其后嘅。曼城啦，打咗14场波啊，输多车路士1场啊吓，咁啊32分，咁啊利物浦咧31分啊，又系啦，即系和多2场嘅咁样，哇呢三队咧真系有排争啊吓，咁但系咧即系原先阿仙奴排第5嘅，不过琴日输咗俾曼联之后咧，应该积分榜啊再排后少少啦咁样，咁所以近排英超都系风起云涌啦，嗱利物浦嘅领队高普咧赛后啊就表示啦，自从嚟咗利物浦之后咧我哋要學習啊，點樣去踢呢啲大戰啊？學下點樣咧喺郭迪遜公園啊、奧脫福啊交出表現啊！嗱，呢場波咧顯示利物浦有好大進步啦。講緊咧就之前啊，即係喺作客4-1咧大勝愛華頓嗰場波咧，大讚球隊踢得非常之好喎。咁啊，利物浦更加破咗咧作客入球嘅記錄啦。咁樣哇，呢個都係勁抽。咁啊，禮拜六日繼續咧有英超睇嘅，因為咧週中嘅時候即係星期三、星期四咧英超開快。有阵时做球员咧都系疲于奔命噶，即系你会觉得喂，礼拜三四唔系踢完啦咩？啊，礼拜六日再踢 再嚟系啊， 唔知球迷。球員疲於奔命，球員都疲於奔命，因為咧仲有好多場好波睇嘅，咁啊今日禮拜六日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大戰啦，包括咧德甲方面啦，亦都咧有叫做咧荷甲啊，其他嘅國家咧都有啲好波俾大家睇睇佢嘅，咁啊頭先咧都有講啦，話國家隊嘅運動員咧今日來港獻技啦，咁啊鐘哥好concern咧就話點解跳水嗰個女仔冇嚟到香港啊？ 係、哦、啊， 我幫你問一下相關嘅機構先，或者。幫你問下國家體育部， 好想一睹佢嘅風采， 應該有訓練啊！我估佢繼續訓練同埋迎接一啲咧跳水方面嘅世錦賽， 唔出奇啊！ 即係要留待後啲嘅時間咧， 都見到有啲可惜。 哦， 即係要我哋有啲可惜， 係啊，聰哥發表有啲可惜。咁我睇下可唔可以介紹下其他嘅靚女俾你啦，包括咧劉思榮啦，就係咧呢一個田徑嘅運動員嚟嘅、女子標槍啊嚇，咁好啊嚇，同你一齊抌下嘢啦。佢抌咩啊？抌飛鏢啦，我哋抌咩？抌蟹貨啦，咁樣係咪先？抌嘅嘢有啲唔同啊嚇。咁Kitty 中意睇嘅乒乓波咧，呢、這個世界冠軍啊，馬龍咧亦都會嚟到香港獻技嘅。 之前喺奧運我都有支持有睇， 係 啊，好刺激啊！ 我以為你話之前。你同佢打過兩板咁樣，我咁厲害嘅， 冇可能。 係，我都同佢抽過兩板嘅，冇啲咁嘅 事 嘅。咁啊，香港運動員張家朗琴日就順利攞到250万獎金啦。咁啊，即係之前都好多網民好擔心，喂。阿劍神張家朗攞唔攞得齊啊？啲錢會唔會收唔足啊？條數咁樣，放心收足咗啦。 可以當咗自己 friend 咁樣，好維護佢利益。 唔使擔心嘅，一定要有人幫佢追嘅。如果收唔到， 我唔知啊。即係如果鐘哥即係再玩嗰啲台慶送巨獎，你抽咗層樓，我都會不時問 住。搬入去未啊？ 係啊，收咗樓未啊？收咗樓未啊？有陣時網民都好擔心啊。好講翻咧，本地波先係講緊籃球方面啦。南華火力全開啦，南華延續咧長勝氣。昨日出战甲一篮球联赛卫冕第一击迎战南青，虽然两军都属呢个同门师兄弟，但系南华火力梗系强啦。今年有多几队波去睇嘅，包括满贯啦，咁啊争标之一嘅满。 滿貫咧，尾場啊就以80-62咧擊敗漢友啊嚇，咁啊蔡再勤啦同埋林俊光咧都攞到啲好嘅成績啊，轉會啊之前咧打永倫嘅黃振偉啊肥偉16分嘅進帳啊，好多球漂亮嘅三分球咧就擊潰咗咧漢友啊，今年咧本地波都好睇啊，南華啦、滿貫啦、永倫啦呢啲全部都係好睇之最嚟嘅，咁當然你話喂福建咧，福建都 OK， 咁啊對對都好睇啦，啊唔好得失任何人啊，加油啦嚇！ 係嗱、好技術啊當然緊要啦，但係好紀律咧都好緊要啊！睇到新聞咧有提到啊，香港 U23代表隊咧早前就被爆出話10月嘅時候去日本，咁啊出戰 U23亞洲杯外圍賽嘅期間咧醉酒鬧事喎，嗱嗰陣時係10月啦，咁啊即係咧過咗個幾月嘅時間，當中呢段時間咧就喺度即係一直跟進緊件事啦，咁啊足總行政總裁譚秋朗咧就尋日證實咗有關嘅事件啊，咁啊透露咧將會交由一個紀律小組去到處理，稍後咧就公布點樣咧去到處分涉事者。 年少無知啦，不過你講幾句求情嘅説話。不過你即係踢波就踢波啦，你夜晚黑宵夜你又飲酒就飲酒啦， 控制自己嘛。 係啦，冇話鬧事啊，呢啲係年少輕狂嘅表現咯。 係啊，飲得太多係咪？即係你話去到嗰邊好開心，大家一杯兩杯到 太耐冇， 好明白，好明白。 佢係去咗日本飲醉酒啊嘛， 係啊係啊， 我都明嘅。你俾我飛到去日本， 你都好 relax 我都飲醉酒啊，一定會。唔係，但係太耐冇飛日本啊嘛。 但係你一定要有清醒嘅人士在場，你唔可以全部都醉曬。 梗係 啦，咁啊搞唔掂，一定要有啲好清醒嘅人喺度咧拉住你，即係 touch out 發生啲咩事啦。 我哋就笑笑口咁樣講， 都嚴重㗎，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嗱，講翻啲正經㗎啦。球員著起即係球衣，即係代表港隊出戰咧，就係即係有一個形象喺度，亦都要負起個責任。咁所以咧，佢哋個足總嗰度亦都有講到會向日本嘅足協嗰度咧去到賠償嘅。咁至於係點賠，即係罰錢啦、停賽啊，咁之後點樣公布嗰啲涉事球員嘅名稱咧，就會有待商討嘅。 係咁啊，希望大家 幾時長一智啦。 同埋咧，踢波都係咧講紀律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嚴守咧軍紀都係重要啊。希望啲小朋友 U23啫，即係 under 23歲啫。咁希望佢哋好似 Kitty 咁樣講啦，即係經一事長一智。 未害怕每天跟揭离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沿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亦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来更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来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重击我，看我有如何的撑？ 亦能，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恨那老千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望门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未免想为何没有人给我难，梦想坚持格外地难，不过我有所盼，自救力顽强的撑，就是有压力天野蛮，也已经尽力并无偷懒，不可丧失笑颜，要确信我未来很璀璨， 早上时间7:49啊，听过有 Misha 叶巧林嘅《难道我还未够难》啊？嗱，今朝早咧我就喺6:00嘅时候同大家讲咗嗰个钟楼咧，尖沙咀钟楼咧会再响啊嘛，咁啊100周年啊，明钟嘅100周年， 仲响到啊嘛，应该啊， 仲应该佢试咗佢先嘅，我谂约定你12月9日再响嘅。 如果佢试过，大家应该听过啦。 但嗰个 unofficial 嘅响系啦，唔同嘅系啦，可能同佢静静鸡事咧， 冇得静静鸡事。整啲咁樣， 或者深夜嘅時候試咧，唔知道。嗱咁啊，今日咧我又想再講下另外一個嘅文化遺產啊。這個咧細個我去過幾次。 咩主教山嗰、那個？ 唔係啊， 依家 荃灣嘅。 荃灣 三棟屋，你哋有冇去過？ 去過去過。 細個真係必去喎、但係我去過嗰幾次之後咧。啲世人都冇再去過啦，就因為去得太密。我好記得嗰陣時細個咧，咁我樓下咧就有間嗰啲類似補習社嘅物體啦，咁有得去學畫畫啊、學彈琴啊、興趣班啊。咁嗰年暑假咧，我媽就擺咗好多錢咧，就擁咗我去嗰度。總之你成個暑假你就去玩啦。 你又知道擺咗好多錢嘅， 因為我咩班都有報嘛。嗱，我總之我朝朝起身咧就係落去嗰間嘢嗰度，有時又畫畫啦，跟住有時又彈琴啦，跟住仲有啲興趣班。那個興趣班咧真係不得了，佢咧就會安排咧即係帶你個幾個小朋友啦，四五個啦咁樣，就一早咁樣咧，就佢會揾啲地方帶你去玩，哦、即係叫係探索下出面嗰啲。 探索香港 係啦， 咪都係三棟屋個頭啫。 嗱，三棟屋係其中一個啦，另外咧就會帶你去沙灘度執下貝殼啊，咁、然之後佢嗰度即係嗰間嘢咧又有啲貝殼賣咁，總之好搞笑嘅。咁而其中一個 活動，你其他啲 friend。真係好 close 咧，我想問。 嗰排係熟㗎，因為我哋即係成日嗰個暑假一齊落去，去即係周圍去嘛。 叫唔叫得出名？ 而家唔記得啦。 哦，極有限啊！阿強啊，阿娟啊，咁樣咯。 而家都唔記得啦。 叫全名嘅應該。 咁嗰陣時咧，就成日就去三棟屋。我記得即係俾咗錢之後咧，我估起碼去咗兩三次嘅三棟屋。跟住我同我媽講。又去，好大啊嘛！你当罗浮宫咁样，你当罗浮宫，我去有三栋，一次就睇一栋咁样啦。 当罗浮宫， 有排行8个钟都未行完咁样。咁咧嗰个三栋屋咧，我细个嘅印象几好嘅，因为佢好生活化，你会睇到即系佢会有啲姐姐喺度讲解咧，咁啊嗰啲兴趣小组就话以前啲人咧就好多都系农民嚟嘅，咁啊你睇下嗱，佢哋烧呢啲柴火啊咁样样。咁而家三栋屋咧最近亦都有搞翻一啲嘅活化嘅活動啊，咁啊等大家咧去到了解一下啊，以前嘅香港係點樣樣，有好多嘅教育活動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其中一個咧好啱鐘哥嘅，即係唔好以為淨係 好啱你喎，估唔到 三棟屋喎， 係啊， 麻雀牌製作技藝示範及。工作坊啱唔啱？ 前段就啱啫， 就麻雀牌， 麻雀牌。你後面係即係我講緊係點樣？係自己可能整一隻麻雀或者挑一隻麻雀出嚟喎。 哇，好得意喎！我睇佢張相咧，真係喺度幫嗰只兒童咧遊緊藍色同埋綠色喎。係 啊， 幾 型喎！其實同你啲高達上色一樣，因為真係下中國 好唔同㗎，係 咪？ 即係佢要譬如話一同一彩慢慢點樣挑出嚟啊，跟住又打磨啊，跟住上色啊，又要唔知點樣拋光，好鬼多工作。 點會俾你？做咁多你識鬼咩？你淨係遊顏色嗰 part 嘅咋？ 叫你點睛啊，畫龍點睛啊， 其他冇得玩嘅。 我唔知啊，我估應該咁難嗰啲，我哋 handle 唔到啩。 哦，喂，三棟屋我真係有興趣喎。首先第一個興趣係咩？ 嗱，你去過咁多次，三棟屋點解叫三棟屋啊？唔叫四棟屋啊？ 因為佢嗰個 叫五棟屋 建築設計啊嘛，佢即係好似三條巷咁樣通入去咁、 真係識啲嘢， 去咗三次， 去咗三次未必知㗎。 當年嘅姐姐一定會第一句講解，知唔知點解叫做三棟屋啊？ 用翻我啲口吻，點解唔叫四棟屋 啊？ 叫五棟屋啊？ 嗱，其實咧，三棟屋就係香港嘅法定古蹟嚟嘅，擁有200多年歷史㗎啦，係一個典型嘅客家遺屋。咁所以咧，佢呢一個嘅活動都有一啲客家話、客家歌曲嘅一啲講座啦。即可能你係客家人嘅，去到大家一班好開心咁。你有冇識身邊啲人係講客家話嘅？ 佢講咗我都唔知啦。 你唔知啊？ 我唔知，我唔識客家話。 因為佢哋自己如果有幾個 friend 一碰頭咧，會好有親切嘅感覺噶嘛。咁啊，呢個地方就會搞呢一啲嘅活動啦。咁而頭先阿 O 講到嘅咧，就係一啲建築啊，即係佢嗰個建築嘅特色啦。中心以實體、有形古蹟勝在無形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啊係一個好有具有涵義、一個有趣嘅聯繫。 入三栋屋博物馆， 我记得系唔使噶嗰阵时。 咁但系你嗰个机构收你钱，但系带你去一个唔使钱嘅地方。 姐姐带你去搭车，又帮你讲解。 好啦， 你 睇眼 都要俾面啦。 好啦。 系啊，咁佢其实仲有好多嘅，即系佢有一啲阅读故事嘅角落啦，咁系可以喺嗰啲哇人杰地灵嘅地方喺度睇下故事书啊，咁样样。 系，几好啊！其实我觉得依家香港咧发掘翻好多唔同嘅古迹翻嚟，出嚟啦啊，头先Kitty 讲呢个200多年啦，譬如依家嗰个深水埗嗰个主教山咧，佢开放翻俾你导赏啦，都系免费嘅，咁你可以上去行个框咁样，系咪先？以至香港公园之前亦都有讲啦，百几年嘅历史啦，即系我哋有啲地方咧，唔觉咧，你就可能会慢慢演变咗啊，或者有机会起咗高楼大厦噶啦，咁你有得去嘅时候，你就及早珍惜咯，唔好样嘢都话哦，佢临尾 last day 啊，佢就嚟咧会改建啊，跟住你先。啊，好似好珍惜咁样嗰个情怀，其实呢嘢本身喺你旁边嘅，但你又冇好好去享受过，跟住到佢走嗰刻咧，啊，点解走啊？咁样咁你到时喊三声都无谓咯。 同爱情一样，即系去到无法挽救嘅地步，你先至嚟喺度怀念啊，冇用啊。喂，但系同埋中间咧有一个活动咧，我都好中意嘅，就系咧佢会有一啲认识草本植物嘅工作坊啊，即系呢啲草药系咩嚟嘅？呢啲花草系咩？咁從而咧，等你認識咗之後咧，就教你製作一啲中藥香囊啊！即古時候咧，咪掛住喺嗰啲腰間嗰度有啲香囊嘅。 我以為佢教你點樣種翻呢啲花出嚟添。 可能都會嘅，但係種唔種到都睇你屋企啦。我呢個成日都係迷思嚟。點解以前有啲屋企咧，你唔理佢咧，佢生到哇成個露台都係。有時你日日掛住幫佢淋花嗰啲咧，都種唔到啊！呢啲都可以問一下啲專業人士。 你種翻啲綠豆啊、蠶豆，咪容易生咯。小学嘅时候一定要种噶嘛， 好臭，不过即系种嘢呢啲都系讲下自己心情嘅，讲下天气啊，讲下风水嘅。 有阵 时我都试过买棵嘢翻去咧，跟住咧嗰个老板话可以摆到成个几两个礼拜咧，佢两日就瓜咗咯。跟住我太太就话挡煞啊，帮你咁你讲， 挡咗劫，咁你咪。种仙人掌咯，嗱仙人掌比较粗生啊嘛。 等等先，如果种仙人掌都挂咁啲，佢帮你挡咗啲嘢啦。 挡晒啦， 你要感激过仙人掌啊，咁样系嘛？ 但系咧，嗱题外话啦，即系私人分享啦。有时候，譬如摆喺屋咧，嗰啲风水师傅咪会叫你啊，摆啲绿色嘅植物咁样嘅。通常佢都会叫你摆嗰啲咩虎尾兰啊、富贵竹啊咁样样噶嘛。佢唔建议你摆呢啲有刺嘅嘢噶，即系嗰啲仙人掌啊，或者譬如佢叫你摆啲花咁样。佢唔会叫你摆玫瑰花，即 系 有刺嘅嘢 咧，有刺嘢摆公司 都不是咁好。 摆公司系啊，增强战斗力啊嘛，吉下吉下咁样。 咁如果系咁样，我譬如我送玫瑰花俾女士啊，系咪应该剪咗啲刺，定还是留翻啲刺咧？ 嗯， 还是应该留翻佢咧？ 好深入嘅迷思，又有风水嘅角度，有爱情嘅角度。 我惊咧， 你系咪想形容佢？如果你想形容佢，就留翻啲刺。 如果我送俾佢，跟住我剪晒刺咧，我惊佢误会，我以为我已经冇咗战斗力啊。 哦，你有啊。一睇你个样子就知道你战斗力强劲啦， 都好咁样啊。 系啊，嗱，咁啊呢个三栋屋咧，嗰个日子啊，佢咧其实有个名嘅，叫做再觅非为沉落日。咁就系十二月咧，一连三个周末咧就会举办呢一啲嘅活动，咁中间亦都有一啲扎作嘅工作坊啦，即系譬如你话扎嗰啲舞狮嘅狮头啊，咁有啲类似灯笼啊，其实呢啲都 几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喺嗰度发生。头先话香囊啊，跟住你话扎作狮头，哇！呢个真系传统工艺嚟嘅， 系啊！ 扎作狮头咧，我记得之前都好似喺晨光访问过一次一个扎作狮头嘅老板，佢话咧其实一年咧扎十零个狮头嘅啫，因为其实根本个应用上你唔会冇完一次之后就烂噶嘛，咁但系咧佢话个需求亦都唔系真系太多咁啊，我话咁系咪都围到生？佢话围唔到生噶，咁我话咁平时点样生活咧？ 我知扎下灯笼啊、花灯啊、彩灯啊嗰啲咧，元宵节。 你估唔到啊！你估唔到啊！钟哥，你都估埋先啦。 系咪一就搭棚啦？即系真系建筑嗰啲搭棚啦。如果唔系咧，就可能真系嗰啲烧嗰啲冥像啦。 哦，小朋友工作坊咯，去到学校嗰度教咯，系嘛？ 系你哋估唔到啫。但系佢系一个正常香港人嚟，佢都系冇啊，买咗几沓楼收租噶咋。其实扎作狮头都系为兴趣，所以如果有啲人想免费学咧，我都可以免费教噶。即系个过程系咁嘅。你点估到咧？咁我好认真问紧一个咁嘅问题，跟住佢又好认真咁样答我 啦。大件事嘅，即系话佢又为兴趣啦，好容易失传。 系啊， 因为你未必有人会接手啊嘛。 系啊， 咁接手嘅人应该要点样啊？最低限度要有几层楼喺手啦，咁我先至可以学噶嘛。咁如果我冇几层楼，我都要搵食。咁我搵食，我做呢行，但我又搵唔到食。 但系调翻转，佢而家唔使搵食，佢可以无限咁样伸延佢嘅兴趣。如果系要搵食嘅话，可能呢个兴趣更快失传。 系咁啊，希望大家真系有得去学试下。 佢仔继承咗衣钵啦，因为佢嗰几沓楼 都有几层楼。 所以所有嘢咧都要由上面一路咁样推翻落去，咁、 有趣有趣呢啲 啦。呢、這个十二月嘅 weekend， 如果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呢啲旧嘅文化、旧嘅历史啦。时间嚟到八点钟啦。 性接种疫苗预料德国议会短期内表决建议。德国疫情出现反弹，新增73209宗新型肺炎感染个案，默克尔形容防疫形势严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愿同美国恢复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对话渠道，为解决危机努力。拉夫罗夫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拉夫罗夫重申，北约东扩直接影响俄罗斯安全，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以牺牲他国的安全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安全。布林肯说，只有通过外交手段才可以避免俄乌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2， 日元 113.03，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82， 人民币 6.378，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31，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719 点，跌3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68.28 美元，卖出 1769.2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由于天朗气清，内陆地区辐射冷却较为明显，新界部分地区气温更加降至10度或者以下。在朝早8点，强台风尼亚图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4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慢线啦。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咧出翻九龙，龙尾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宝马山道、云景道、天后庙道和百福道上山方向都是车多缓慢。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龙盘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健康点止高钙低脂咁简单，睇埋营养标签嘅糖含量，减糖其实冇难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将自己旧有嘅唱片咧重新再灌录多一次，即系佢先谂到呢一条桥啊！美国乐坛小天后 Taylor Swift。 You think about me. I bet you think about me. Yes, I bet you think about me. 除了佢自己之外，今次梗系揾嚟咧香摇界嘅殿堂级人马 Chris Stapleton 嘅一齐合作啊！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之作 Taylor Swift，I Bet You Think About 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点十分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嚟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欧你好，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愉快。咁啊，今晚美股都升翻啲啦，不过都想 Dicky 讲下，譬如踏入十二月开局啦，美股同埋港股嘅情况会系点咧？系咪如坊间所说，真系要等到咧啲基金经理粉饰橱窗嗰下港？股先有得再爆到上去啲高啲嘅位置咧，咁星期五就交俾 Dicky 多讲少少啦，唔该晒。 系呢一个系市场嘅憧憬咧、希冀啊、盼望啊，定系真系会出现咧？ 圣诞老人嘅愿望啊，可能系嗰啲系嘛？ 系啦，系咪即系圣诞愿望咁样咧？跌得多时弹翻啲咧，呢、這个都系好正常嘅。十二月咧就即系如果你去讲统计咧，都会做翻好啲嘅。不过咁即系外围咧有好多效应啊，即系一月效应啊咁样。亦都因为呢个税务嘅因素啊，蚀钱嘅股票。亦都或者即係不如沽出咗先啊，咁樣啊，虧損入帳咧，咁可能俾少啲資本增值税。咁嗱，呢個後話啦。咁但係起碼呢一秒鐘咧，即係外美股咧，你都會見到即係都有一個，都算係一個比較明顯少少嘅下跌啦。即係近期嚟講，都可以話稱之為一個獲利回吐式嘅調整。不過嗰個調整嘅幅度，坦白講咧就唔算好多。咁好啦，同埋亦都咧三大指數都彈翻啦。不過又唔係全部股份都彈。睇翻 ADR 咧，又唔係話全部都有得升。咁所以咧，即今日咧又唔可以話有個好大憧憬同期盼啊。不過即係彈翻啲啲咧，都係有機會嘅嚇。喺港股直接都可能會跟翻。不過喺過呢幾日，其實大家要留意到，其實港美股市咧，其實就嗰個步伐並不一致嘅。當美股真係出現一個明顯地短線回吐嘅時間咧，亦都因應住兩個因素：一就係個變種嘅病毒啦，第二咧就係話，不可以變口風喎。咁即係話嚟緊咧，好可能咧喺佢哋嘅貨幣政策咧，嗰個轉向嗰個基調咧，就係點樣咧，就會快咗啦。即係本來諗住出年六月先開始加息，每個月減少買債150億咧，而家可能市場會擔心會可能快少少。咁呢個咧，即係簡單啲講，加息嘅預期比早比之前預期早咧，咁成為咗利淡股市嘅理由。咁但係港股大家會見到明顯地咧，又好似又終於都跌到23,000點有啲支持喎，咁呢個都係事實嚟，咁亦都見到咧，真係都係嗰句啦，有陣時衍生工具市場嘅街貨咧，即係所謂嘅殺咗好多啲牛證好倉咧，都真係會喺某一啲水平開始彈，咁23,000亦都我真係都曾經喺做訪問做直播都提過嘅支持，我都相信一個都幾大支持嘅支持啦，咁終於都彈翻啲啦嚇，咁好啦，咁但係藥到病除未咧，咁即係個港股而家咧就脱離危險期啦，就係、是、離開咗個嗰、那個即係、就是、一個深切治療部咯，咁但係而家未出得院嘅，即係個港股嘅狀況要形容就係咁嘅狀態咯，咁但係你話嚟緊聖誕節12月會唔會又好翻啲咧？咁睇翻即係一啲成分股啊，睇咗業績啊。睇埋外围啊，我觉得都会好翻啲啲嘅，成个十月份下，十二月份下。 咁成日话咧做生意咧就反映个市场啊嘛，即系你个嗰门生意做得好啦，成日都话你做得好，搞佢上市啦咁样，即系话有嗰个市场喺度你咪得咯。嗱，譬如话电能车咁样做到上市，一全世界都话我哋要环保要电能车，咁但系呢一只股系点解咧？雍和而家最近招股啊。佢系做植发嘅，系咪即系植发真系有市场咧？ 正所谓咩有头发有办法系咪 ？Dicky 系咪真系有市场咧 ？Dicky 想问一问，有冇得睇啊 ？Dicky， 我咧就唔系一个太迷信嘅人嚟嘅，不过咧有阵时咧睇往绩咧，虽然过往表现并不代表将来回报呢句咧，即系大家都好识得讲噶啦吓，经常都会听到噶啦。咁但如果你話純粹講某一啲嘅上市公司保證，當然我唔特別幫佢賣廣告啦。往績係真係會係比較好啲嘅。咁但如果你話講到呢間公司佢嘅業務嘅獨特性咧，咁啊鐘哥都即係講咗，我又唔想再幫佢再宣傳推廣並且賣廣告啦。咁不過咧，我又覺得咧業務獨特，以至到就係話近期嘅市場氣氛嘅表現，甚至乎即係過去呢段時間新股嘅整體嘅回報咧，我諗就即係一句到尾啦，到而家咧，真要揀啲新股嚟抽咧，我諗又真係要打升十二分精神，因為都係呢段時間啲新股嘅表現咧，就基本上打寫多過飲啊潛水啊多過唔使跌嘅，咁啊係唔係真係好值得大家去認購咧？除咗你話睇個業務基本面啦，超額認購倍數係一個最關鍵嘅理由，因為新股其實上市初期究竟有冇可觀升幅，都係好完全係取決於究竟佢哋嗰個認購反應。咁所以咧，即係呢段時間呢幾隻即係就嚟跌又未跌嗰啲咧，咁大家點樣去分析同睇咧？咁我都係覺得都係要用呢個方法。不過都真係，譬如呢間公司又或者有個別啲新股呢段時間咧，佢哋嘅業務獨特性係相對地咧係比較有一個即係可取之處嘅，因為始終。 嗰、那個業務，如果你話喂冇乜同類喎、啊，咁可能會好少少嘅。 嗯， 咁啊，省股民自己諗諗佢啦， 做功課啊。 係啊，睇業務咧，我覺得呢間公司都算進取、啊，咁、亦都睇準個時機啦。講緊就係呢個波斯登啊，做內地羽絨服嘅公司。咁啊，因為咧睇準嚟緊咧呢個北京冬奧咧就即將舉行啊嘛。咁啊，見到佢就話咧會同呢一個德國運動時尚服飾品牌咧，咁啊呢間公司咧其實主要就係做嗰一啲嘅滑雪嘅衣服嘅，係、啦，即係嗰啲冰雪嘅衣服啦。咁啊諗住咧就一齊合作咁啊。共同咧經營一啲嘅相關嘅品牌咁樣，咁啊阿 Dicky， 你又覺得呢間波斯登啊 ，O 唔 OK 咧？即係嚟緊佢都有一啲嘅動作啦，咁同埋又冬天啦，又冬奧啦，咁樣會唔會都可以振興下嗰個股價咧？ 嗱，都係同冬天咧呢啲嘢咧就會有人開始講，咁再加埋今年有冬奧，咁你話即係成個十月咧，會唔會可能帶嚟啲憧憬咧？零售消費類嘅股份，咁嗱，我諗體育用品還體育用品，咁羽絨服還羽絨服，咁即係的而且確可能會有一個一絲嘅憧憬希冀嘅。咁如果你話有消息，咁亦都大家可能會對於呢個消息都會有少少嘅憧憬啦、我都唔排除嘅，即係可以用呢個概念嚟即係留意一下。咁不過大家要留意咧，個股票市場既有嘅定律，就係話基於一啲特殊嘅一啲嘅事件嘅憧憬咧。就唔會話往往咧就真係炒到去嗰件事發生嗱、即係簡單啲講啦，東澳咧就唔會炒到東澳嘅，但炒到咧東澳未開就開，咁都已經咧係要散取走人㗎啦嚇，即係呢個咧就提定大家先，唔好話喂唔係喎，東澳都未開㗎喎，仲有幾多日喎咁，咁唔會炒到最尾嗰日嘅，正所謂炒到最尾嗰日，真係你沽出嚟，唔通仲有人嚟知咩？即係永遠咧記住一句説話，就係話股票市場。都会是很瞬间反映市场乐观的预期，有消息当然会有个好的憧憬，咁股价一定会有反应嘅，咁但系就唔会话反应到真系去到最尾嗰一秒咯，即系都系一个音乐椅嘅游戏。如果你话好短线嘅操作嘅角度嚟话， 咁啊 ，Kitty 同钟哥，琴日咧晏昼嘅时候，我就同另一间公司啲同事饮茶吓，咁啊跟住咧听众啊认出啦，通常都系上演嗰啲剧情啊，啊听下钟哥啊 ，Kitty 啊，你哋啊朝头早咧好快过，好开心噶咁样， 真系 系啊，多谢支持， 多谢 晒， 通常我咧咁答你都知道啦，跟住咧嗰个叔叔咧就再辣尾讲啦，我中意听下 Dicky 仔啊咁样，帮我问下 Dicky 仔啊，即9988啊咁样，阿叔咧，我唔系讲阿叔嘅，我咧见到几多钱有啊，好高位啦咁样。咁啊，嗱，琴日咧，即阿里巴巴又即系穿一穿个叫做喺香港上市嘅低位啦。咁当然你一定会话，喂，唔系阿里巴巴美国上市嘅时候再低啲喎。咁我哋唔系望住个低位嚟买股票噶嘛，咁望住个高位嚟再创高峰噶啦。 琴日嗰位阿叔咧，即系希望提一提佢，如果佢想问一啲股票上嘅嘢咧。你昨天問今天叫 Dicky 答呢太遲了股票變化信息萬變的嘛遲了一天 咁我唔緊要啦都阿叔都唔爭過一兩日啦 都坐咗咁耐啦 坐了200多元有貨啦依家得返120元係咪先冇乜所謂啦咁樣 唔爭咗 好啦咁 但都要幫佢問下嘅、 我叫 Dicky 老師嘅我唔敢叫 Dicky 仔係呀但係阿叔叔嗰個就全神啲阿 Dicky 仔即9988阿里巴巴點睇咁樣啊 即係覺得好親切啊！人咁樣叫我，多謝呢位朋友先啊！咁嗱，簡單講啦，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啦，睇到佢嘅股價表現咧，有幾兵大如山倒咯。咁不過嗱，即係咧，有冇機會疲極太耐咧？我都覺得不願意嘅。嗱，幾樣嘢先講啲好短線嗰啲先。嗱，恆生指數公司今個季度嘅調整咧，就將會下個禮拜一咧正式生效。今日咧就係嗰個指數最後一日作出調整，即係簡單啲講啦，所有盈富基金啊嗰啲。要執位啊，要加新貴啊，有比例要上升嗰啲咧，就係今日收市後競價時段完之前要做曬噶啦。咁嗱，簡單一句咧，就係阿里巴巴嘅比例咧，反而有機會咧就提升翻，因為佢之前俾人沽得太勁嗰只，反而佢就會個比例會可以上翻去接近上限嘅水平，即係8%嘅呢個位。咁啊，簡單啲講，調翻轉有買嘅。咁美團咧就有少少要沽嘅，咁啊啲新貴咧就要買咯。咁即係成件事咧就係咁簡單。咁又會唔會因為咁而？ 今日可能收市嘅競價時段都有啲買盤咧，咁嗱，咁呢個當然好技術性嘅一嘅因素咧，就好短線就反映完嘅。咁但係純粹講佢而家呢一刻嘅基本面啦，你話喂之前大家都好擔心，對於有啲之前講法就話喂真係數個曲去俾錢，其實原來有擔心唔俾，咁而家都證實咗相容冇問題嘅咁樣。再加埋咧，就係話純粹講之前嘅業績，真係比預期差，京東嘅叻過佢。OK， 咁講真，個股價而家呢一秒鐘都叫做反映咗啦。咁佢管理層亦都講嚟緊個三大，即係講阿里巴巴啦，譬如話內需即係境內消費啦，雲業務即係雲計算啦，同埋佢哋全球化，即係呢幾樣嘢咧。在而家呢刻咧，部分啲券商聽完佢哋講咧，又會將佢哋目標價，即係就算你話調低又好咩都好，咁但係都遠高於而家即係港股嗰個價嘅。咁我會覺得恐慌時你吸納，當然其實都好多技巧，亦都有一定嘅風險。但我覺得呢只股份喺我眼中就再好顯著暴跌嘅空間咧，就越嚟越細嘅喺呢一秒鐘嚟講。 咁阿叔啖茶都飲 得杯咯，係啊， 都係咁講啦，即係大家星期五。 我唔敢講啊，即係純粹係呢一秒鐘嘅睇法啦。 係啊，咁啊瞬息萬變嘅世界嚟嘅，咁啊大家都多做功課啦。咁啊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曬 Dicky， 下個禮拜再見， 唔該 Dicky， 拜拜。 拜 拜。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啦，咁啊，中江同 Kitty 讲下呢一个消委会新出嘅一啲安全贴士，俾边个咧？一定我哋三股都唔啱用嘅。 老人家 系啦，老人家，即系身边嘅长者，因为就嚟做冬啊嘛，咁样。咁啊，冬嘅时候就冻啦，通常都会。嗱，呢个电暖毡啊， 今年要讲希望啊， 系嘛？ 希望冻啊， 系 嘛？而家你今日你行，你晏少少行出街啊，你真系又系短袖 T 恤搞掂。 同埋屋企人好兴讲嘅咩冬至唔冻。冻咧就过年冻，冬至好冻咧过年就唔冻，系啊，呢啲唔知啊，屋企人咁讲啊， 呢个我冇听过， 冇乜根据，但系可能系佢哋一啲古时智慧咁 样。咁会唔会有冬至唔冻，过年都唔冻咧？ 我觉得而家全球暖化有咁嘅机会嘅， 正所谓过往表现不代表将来表现，投资者应该睇翻咁样。喂，嗱，讲呢个电暖毡咁啊，比暖炉咧悭电40倍，咁所以咧都会想建议大家用电暖毡啦。不过用电暖毡嘅时候都有啲小贴士， 悭电40倍， 系啊系啊，比暖炉悭40倍。 譬如你用暖炉咧，你就可以系摆屋企某个地方，咁你可以继续活动啊嘛。但如果你用暖毡，你只会喺可以喺 你黐住咗， 緊要啦！ 你唔會， 你個鷹眼都未睇曬，中哥 睇曬啦， 睇曬啦，你叻咯， 追到貼啊！ 咁你就睇曬叻咯，我未睇曬啊嘛，咁可能我都要喺禮拜六日留起個電暖毡嗰度，如果太凍。不過咧，我唔習慣呢啲嘅，其實嗰種 電暖毡 好乾燥啊，個人 係啊， 即係你一焗住自己咧，水都要飲多幾杯，啲皮膚又開始痕咧。我自己皮膚係渣嗰啲嚟嘅，咁雖然話唔係成塊面好多粒粒，但係啲手手腳腳咧，見我成日拗身拗細嗰啲咧，就知道我係渣嗰啲嚟，咁所以咧電暖毡我就麻麻地。不過嗱，我哋都尚算後生啊，你對比啲長者，即係可能百幾加歲嗰啲，佢哋真係可能個新陳代謝 嗰個皮竇係好啲嘅。 係啦，你新陳代謝即係自己叫做發熱啊、發暖嗰樣嘢就冇咁勁抽啦，咁所以就用下啲電暖毡。不過消委會都有啲提醒翻嘅小貼士啊，咁啊長者們都要聽實，同埋即係做仔做女都聽咗之後咧，同翻屋企嘅長者講啦，包括咧就係臨瞓之前咧就調低翻個温度，咁啊電暖毡嘅温度咧。通常会设定在摄氏40至60度之间，不过注意啦，睡之前就尽量搞翻低少少，因为咧头先都讲过啦，热力咧会对皮肤造成刺激啦，避免咧就灼伤皮肤，咁尤其是你话喂有啲朋友可能饮咗酒啊，就更加会再热啲啦，即系临瞓之前有啲叔叔伯伯好兴夜晚，哎饮翻杯烧酒先，咁样仲有呢啲歌仔唱噶嘛，咁你饮咗酒又用热毡咁样就比较难搞少少啦吓，咁啊跟住就系避免。俾宠物逗留，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阵时啲猫仔狗仔都会捐上嚟，我不知道小猪会不会同你一起瞓， 等佢暖粒粒啊， 系啦。 你哄佢都唔走，暖嘅。 我想问系佢暖啲定系你暖啲咧？嗱，有唔同宠物唔同啊。我有啲朋友咧，啲猫咧好冻嘅，佢话。但我有朋友养啲大狗咧，佢话好暖嘅、哦，即系你揽住只大狗瞓咧，仲好过揽住老公噶。 我觉得佢唔暖得过我好多，小猪太细只，同埋又老咧，即系年纪大咧，系啊，佢前两日直头系震啊，之后就即刻帮佢着羽绒。 但佢年纪大可以仍然好热情噶嘛？ 佢热情系啊，但系嗰个体温就唔够热啦， 热度唔够咁样。咁啊，避免俾宠物逗留，第一就系惊即系过热啦，咁啊对宠物嘅皮肤都唔好，同埋。佢哋啲手手脚脚有阵时冇剪嗰啲 手指甲啊， 系手指甲脚趾甲啊，咁又容易咧整坏嗰啲发热线，咁整坏咗咧就你都知道 报销啦，要 系啦，要报销啦。同埋我成日觉得呢啲电暖毡咧个安全我都系麻麻地嘅。我唔知咧系咪细个睇嗰啲美式恐怖电影睇得太多咧， 死神来了嗰啲咁 样。系啊，即系总之你哇好， 你好抗拒 feel 到系咪？ 系啊，我有啲科技咧关于电嘅，我自己好抗拒。 如果你担心呢一个。有一个方法好简单嘅，譬如话你临，譬如你预十点钟瞓觉， 咁预早开咗先咯。 预咗譬如九点三四到，你开咗佢先。咁你上床瞓嘅时候咧，你惊熄咗佢，咁你个被斗已经暖咗啦嘛。咁你唔可以暖粒粒瞓，你又唔使担心。 我都系咁样用嘅，因为如果你夜晚成晚开住，其实你嗰张被一路咁住，系你一定会热醒噶，同埋你都会惊咯，系啊。始终你嗰个电器黐住你背脊，系啊。 佢又睇过《死神来了》 咯，唔系呢啲。 唔系，但《死神来了》冇呢个桥段噶吓，我澄清翻，只系我哋联想到呢一幕啫，系冇一幕突然间有两口子大被同眠，跟住我哋暖下先，跟住咁样，冇咁啊！希望大家即系暖得嚟又可以安全咧，咁啊睇多啲唔同嘅小贴士啦。 系啊，用得安心啲啦，可以。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三日系一年嘅第33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8日。1994年12月3日。由当时索尼电脑娱乐开发和发售的家用游戏机，官方缩写为 PS 的 PlayStation 正式在日本发售。1995年陆续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售卖。这款游戏机是作为第五世代游戏机的一部分，主要竞争对手包括任天堂64和世嘉土星。PlayStation 第一代共发售9年6个月，出货量超过1亿部。起初产品的用户群偏向于成人，第一次价格下跌后，用户群开始扩大。12月3日出生的朋友懂得运用各种巧妙的方法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会为自己家庭、兴趣、创作而奋斗，异常投入自己工作，称得上为完美主义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投入游戏世界，会不会令你不能自拔？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在虚拟世界过关挑战，是因为可以满足自我，还是因为在现实世界没有这个效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住在蓝田安田村安建楼的28岁女子，寻日从美国抵港，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政府朝早大约7点完成安建楼居民的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寻日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同时要求在上个月4日至寻日曾经身处安建楼内超过2个钟头的人士，亦都必须在听日或者之前接受强检。截至凌晨1点，大约11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360户，当中大约6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居民确诊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是美国第二宗 Omicron 个案。 呢名男子接种过新冠疫苗，近期冇离开美国外游记录，但喺当地11月19日至21日曾经喺纽约市参加过一项嘅动漫展。返回明尼苏达之后，佢喺当地11月22日出现轻微嘅症状，两日之后接受检测。外界忧虑反映美国社区内嘅 Omicron 可能正在蔓延。美国众议院以221-212票通过延长联邦政府资金的法案，延长本应该在今个星期五晚到期的联邦政府资金到出年的2月18日，避免政府部分停摆。议案将会送交参议院表决。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话，议案将会在当地星期四表决，形容是两党一个良好的妥协。不过路透社报道，目前未清楚议案送交参议院之后，会不会被要求总统拜登政府就法案提出修正案的共和党参议员反对，令法案最终未能够赶得切在星期五最后限期之前是被拜登签署惩罚。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七日至北京冬残奥会闭幕之后七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强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愿景是让奥林匹克点亮青年梦想，让冬季奥运融入亿万民众，推动社会发展。决议特别提到要认识到体育在应对疫情的建设作用，强调北京冬奥会将会是展现人类团结、韧性和国际合作的契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3.08，瑞士法郎0.92，加元1.282，人民币6.378，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9点，升25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47美元，卖出1,769.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开始挤塞。重复多次咧，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至于较早前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城市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去到维园上桥位。就系东区走廊嘅柴湾近住城市花园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去到维园上桥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有车龙噶，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系交通系正常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车龙排到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都系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慢。 慢车噶。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洪天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由先秦时期开始咧。已經有一個叫九州的概念，是講國體的。這個概念去到明清一直沿用，雖然每個朝代講的地方是不同，但是概念都是講緊天下。發展到現代的憲法，究竟什麼是國體呢？ 國體亦即是國家的性質，在我們國家實行的國體是人民民主專政，亦即是強調確立人民在國家當中的主體地位。 憲法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民聯盟為基礎，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強調人民在國家主體地位的理論，亦都直接影響住日常執政和行政的各個方面。 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政府一直強調對每個病人的救治，不惜公本去拯救每一個生命，而不是純粹考慮整體國家的效益，將人的生命、將人民的地位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由这种的国家性质所衍生出来的影响，除了在日常的执政和行政原则之外，还影响着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由于国家是属于人民，所以在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中，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但是同时兼容多种所有制的经济共同发展。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强调经济的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所以只有经济基础是作为公有制的话，国家和社会才能够真正地属于人民。政府的运作或者是经济的运行，排除被利益集团所操控，在这个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下，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但是就并不是说要排除私有的经济模式，是各种形式都可以长期共同存在，共同发展。这一部分亦都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我们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之中，在现行宪法当中变动最频繁的部分。 时至今日，国有经济主要是承担起一些国家的战略性行业，包括金融、通讯、电力、石油、交通运输设备等等，而非公有制经济亦都广泛参与在不同的经济活动当中，例如互联网、家电、移动终端设备、日常用品等等。 今天市民可以从事各行各业，经济亦都有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而在宪法第一条所讲的不单止包括工人和农民，更加是以此代表全体人民在国家当中的主体地位。 中国有部经典叫《易经》，当中的第63和第64卦叫做既济卦和未济卦。63卦既济卦即是已经完了，64未济卦就即是又未完。由最尾第九集讲回去第一条，其实就想带出这个信息，一切只是一个点题啫。咁我哋重新学习，自然会发现更多。今日又是另一个开端。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每个星期六超 B 都会继续带来不同嘉宾教大家增值自己。 女人成日都话一世要养血嘅，咁所以尽量唔好食啲燥热嘢会比较好啲。即系好似我哋女人系一朵花咁，你成日将佢长期摆喺一个寒嘅地方，咁佢咪会巢咯。 都系阿姐度学翻嚟，用一啲 for B B 嗰啲纱巾，你爱嚟印咧，其实佢系唔会印咗你啲粉嘅，只会印到你啲汗。 今个星期六有我化妆师 Stephen Lau 同大家继续靓落去。 星期六下昼四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终身美丽。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这个世界有好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路痴。知唔知咩叫做路痴？ 认唔到路嘅人， 认唔到路啊！认唔到路个极致咧，嗱，唔好话即系完全认唔到啊！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啫，譬如你而家由我哋呢间房，行到出去门大门口啊，咁你都要穿过几道门啦，有条路啊，要转左转右咁样啦。当你如果调翻转头由门口嗰度行翻嚟，你觉得好似系另一条路咧？其实你经某种程度上，你系需要留意以下呢几分钟嘅内容啦。 唔似路痴哦，可能有啲障碍喎。 唔系噶，嗱你留意啊，真系噶。譬如啊，你经常行嘅嗰条路，啊，点解你朝早行同夜晚行感觉上好似好唔同咧？即系你觉得成个环唔系话即系有灯同冇灯嘅分别吓，系你觉得成个环境唔同咗㗎喎。咁同埋调返转由 A 点去到 B 点，你调返转头由 B 点返到 A 点，你觉得唔係喎，条路真係唔同咗喎。 咁咪心不在焉啊，即係其中一行嘅一次諗緊其他嘢，咪冇在意啲嘢囉。 如果係咁样讲，即係 Kitty 同阿 O 可能你哋冇呢个问题啦。 冇。 我係有呢个问题嘅。 唔 係喎。係啊，即係如果我由 A 点去 B 点呢，我行一次我记唔到㗎。我要行起码两三次，哦，惯常咗我就知道咁样行啦。 咦，中哥，我以为你系图像记忆法嘅人。咩叫图像记忆法呢？就系、是、譬如我湾仔啲路都系立立乱㗎啦。咁我永远记住个修顿。嗱，好似今朝修顿个球场喺中间。咁你围住个球场氹氹跨转囉。咁往前少少行就卖玩具嘅。隔篱有个旧时起贴街嘅，边一变咗新㗎啦。咁样。咁样记嘅我系。 如果阿 O 咁样讲呢，就呢牵涉到另一个课题，就系男性同女性记嘢嘅方法有啲咩唔同啦。仲话 O 讲嗰个咧就系唔系图像，系一个位置啊。佢要记一个坐标，即系譬如话呢度有一栋咁嘅建筑物， 一嚿嘢啦，系一嚿 嗰度栋咁嘅建筑物。点解男人会咁记咧？佢话原来呢个就从远古啊，人类狩猎嘅时候啊，嗰种记嘢方法系有关嘅。即系以前打猎啊，即系仲系狩猎时代咧，男人记嘢就系喂嗰度有个石头，就记住嗰个石头。呢度有另一嚿沙滩，我记住个沙滩。用呢啲方法就记嘅。女性就唔系嘅。女性咧就企歌一格嘅，佢就将成件事好似已经变咗一张地图放咗喺度，佢去记。所以男人同女人记一个地方咧，系完全两个概念嚟嘅。 咁有冇话边个会记得好啲咧？ 啊，冇嘅、哦，只不过系 高德地图同埋 Google Map， 只不过 即系地图都系错嘅咁。你冷静啲啦，成个地图喺脑度错噶。 男性嗰种即系O 嗰种用一个地标记嘅，如果个地标拆咗咧？ 哦， 咁你咪即刻乱咯。 唔会啊，阿叔喺香港几廿年，收顿你唔会拆嘅。 正话你都讲啦，个世界不断变化紧啊嘛。嗱，好啦，咁如果你觉得朝早行同夜晚行，你又觉得唔同咗 ？A 点去到 B 点调翻转头行，你又觉得唔同咗嘅话咧，你要留意啦。不过你唔使担心，You are not alone。因为好多人都有呢个问题喺度嘅。咁争在系究竟系严重啊，定还是唔系太严重嘅啫。嗱，咁今次呢一个讲下咧，就是原来喺啱啱喺即系之前早几年前2014年咧，呢个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咧就系颁发咗俾几位嘅神经学科嘅科学家。佢哋就系解构咗点解我哋会有呢个问题出嚟。佢话因为呢个就同我哋嘅叫做大脑里边嘅导航系统 有關係嘅。 哦，原來我哋大腦都有導航系統。 係啊，嗱，咁佢係解釋一下，咁大腦人體裏邊嘅導航系統有由乜嘢組成嘅咧？佢話由四個神經單位組成嘅。咁，而呢四個神經單位各自負責唔同嘅嘢，而將佢四個加埋，你先至可以認到點樣行呢條路。所以我哋嘅大腦結構係好複雜嘅。係，首先第一樣。就叫做位置細胞。位置細胞就是位於大腦裏面的海馬回嗰個區域嘅。咁佢話呢個細胞咧係好多嘅。咁佢係負責咩咧？就係話俾你聽，你喺邊個地方？呢個地方叫做乜嘢名？譬如好似一個佢有好多個啊嘛。好似你幻想一下，好似好多個燈泡咁樣。你去到呢一區。呢、這個燈泡就著咗，咁你就知道哦。我而家譬如我喺直播室，佢就話俾你聽，我記得我直播室就喺呢度啦。好，當你離開咗直播室，你行出走廊，咁第二盞燈就著啦。哦，我而家喺走廊，走廊嗰盞燈就著咗啦。咁你就運用咗嗰度嘅細胞啦。咁如是者咧，當你行出走廊嘅時候，直播室嗰盞燈係會熄咗嘅。咁你就會唔會撈亂啦？即係我而家喺直播室。哦，離開咗直播室，我去走廊，跟住咧直播室咪唔記得咯。然之後我就記得走廊啦。好啦，咁你记唔记得点样去由直播室去走廊咧？原来又唔关呢个位置细胞事噶咯，因为位置细胞净系话俾你听，你负责你而家身处喺边个地方啫嘛。咁如果你要去， 即系 link 翻成件事咧， 你要 link 翻另一个地方咧，就叫做。網格細胞、 哦、 就是、另一個細胞負責啦。 佢而家講咧，好似我近排咧追翻個日本嗰個卡通神劇咧、工作細胞咁樣。 係、 哦、有聽過工作細胞？ 係啊， 你都有睇啊？ 嗰 個真係 神劇啊！你喎、啊， 咩、 啊 啊、事啊？唔睇得嘅咩？ 嗰、那個我鼓勵大家睇嘅喎，真 係好得意啊！嗰、那個 即係、啊、你都識，你識呢啲嘢嘅咩？ 我真係唔識先去睇 啊，即係好似教育電視嗰陣時咧，細菌病毒嗰啲。 因為咧呢、這個工作細胞咧？是动漫达人尹子龙推介我睇噶，系啊，佢话啊，哇，原来白血球咧好奥妙啊，我话咩啊， 系啊， 早流流咩啊，咩事啊，咁佢就讲呢、這个，即系头先钟哥讲嗰个有啲似啦，即系各按其职啊，分晒工咁样。 讲到网格细胞做咩嘅咧？首先网格细胞咧就喺呢个大脑嘅内臭皮层里边嘅，佢亦都咧喺呢个海马回嘅下边嘅啫，即系脑里边喺上下嘅位置啦。咁呢度呢個位置咧，就係佢用好多唔同嘅細胞一點一點咧，幫正話講嗰啲位置串連翻出嚟。 咁、我有問題啦，即係話我哋需要呢啲細胞幫我哋認路啦，即係無論你係嗰一個點又好，即係中間由 A 點去到 B 點又好，咁呢啲係咪天生嘅咧？即係佢多啲呢啲細胞，或者佢活躍啲，咁佢認路就叻啲。如果天生少咗呢啲細胞咧、就認路唔得噶啦，咁樣啦。 呢、這個問題我留待最後嘅時候解答， 係、 有影係有關係的。 我一嬲咧都好怕咧，佢認唔到路嗰啲人咧、我就會我唔會歸咎於佢有冇呢啲細胞，因為本身我唔知道有呢啲細胞啦、而我只係會覺得佢你冇用心機啊，即係你冇留意，你咁譬如你拍低咗， 咁我咁樣同你平時嘅形象有啲唔匹配喎。 即係你拍低咗架車，你揾唔翻架車喺個停車場嗰度、但係你十分鐘之後就要出車啦。咁點解你落車嘅時候你唔望下你拍咗喺邊條柱嗰度？你地下嗰、那个号码系几多号啊？咁样啦， 我揾唔翻架车，我成日都会，但路我就认到，我都两样嘢嚟噶。 咁我 阵 间阿 Kitty 听我讲完晒呢一嚿嘢之后咧，咁你就会即系、就是、你发觉你怪错人 啦。 之前、 你应该多啲 即系怪错人， 即系天生噶， 系 啊，少咗啲细胞，即系 少 咗一条筋啊， 系弱咗啫。即係冇咁發達啫，嗱，咁啊呢個網格細胞就將所有嘅 阻咩少咗，弱咗好似好差， 好似差咗啊！ 即係本身有，只不過弱咗， 弱啲 咯， 少咗都唔緊要。 呢個網格細胞就呢個網格細胞咧就將之前嗰個位置細胞咧所有嘅咧就連埋咗，咁你就知道哦，原來我由呢度去嗰度咧係咁樣去嘅，咁你就揾到條路啦。不過原來係冇方向嘅。即係佢只係連埋咗啫，咁因為你連埋好多地方㗎嘛，可以，咁你點樣可以揾到出嚟呢？原來仲要靠方向細胞，因為方向細胞呢， 佢而家真係講緊工作細胞 係啊 嘅方向嗰邊係、 方向細胞就話俾你聽，嗱呢度呢盞燈著咗啦，你將佢下一盞燈啊嘛，條路係咁樣行啦，但係你點樣行呢？就由方向細胞通知你，咁又另一個組織嚟㗎咯。 哦， 好啦，咁最後。咁你去到嗰度之後，咁究竟個直播室有幾大啊？你唔知噶嘛，因為佢只係認知咗呢個地方叫做 空間細胞啦，係嘛？ 差唔多啦，叫做邊界細胞， 係啊，可能要 畫翻個框框， 係 啦，佢就畫翻個框，即係話你離開咗呢個地方，就係離開咗呢盞燈啦，呢盞燈熄啦，咁嗰個直播室就完啦。咁你去到第二個空間裏邊啦，所以咧就由呢四個地方一路喺度不斷運作， 互相係啊， 你先至可以原來我由呢度去到嗰度，原來係咁複雜 啊！你怪錯咗啦， 咁多細胞喎，咁可能中間有啲細胞真係弱啲， 細胞細得滯啊， 或者方向細胞 咁當然啦，除咗呢幾個呢正話講呢四種細胞之外咧，其實仲有好多嘢嘅，包括咗你要懂得記憶啦，因為你如果你唔記得唔識啦，冇記性啦，你要學啦，仲要靠我哋嘅眼睛啊，我哋嘅耳朵去分析聲音啊，即係好多樣嘢加埋，原來我哋先至可以認到路嘅。好啦，咁總結嚟講咧，咁有幾樣嘢嘅。如果位置細胞唔係咁發達，咁你就未必會認得同埋記得嗰個地方。如果方向細胞唔發達咧，你成日就算你憑直覺，你都會錯。如果你嘅網格細胞唔發達咧，你走過即係行過嘅路咧，你都係唔會記得嘅。所以咧，正話 Kitty 講你嗰啲朋友們咧，唔好怪佢哋。 冇，我收埋好耐啦，而家先講啦。我當場冇嘢咁，咪跟住去揾咯。係啊， 係啊，所以 我好好脾氣嘅，其實。 所以要 不過講開又講咁樣， 俾多啲愛心，因為佢哋唔想嘅。喺佢哋個腦裏邊有啲細胞咧，可能唔係咁活躍啦。 同埋我都有細胞弱嘅一日咁。 食得辣椒油多啊，粗啊，粗啊。 这傻瓜机有谁稀奇，曾是你最深爱观景器，长游快播以光影紧记，然而你开始抱怨搞趣味，低端的对照光圈怎太如你伴你没有相宠，我到老风景可怎细数？试问试问，我都总拍摄过生于那份美好，像你当初一样高，一闪即飞一般高度。不够尽数，请你别控诉。忘掉我和你曾拍 宠爱。他占你未有懂得爱，别要花心机换爱，不经意早想找太代。失性地爱中有人痛爱。 阿 Jude 曾若华傻瓜机。 selfie 影相个个都中意，我哋食饭之前有一句说话去形容我哋系冇错噶，相机食先。不过唔系全世界嘅人都中意相机食先噶，唔同种族文化，大家饮食习惯不一样。同某一个国家嘅朋友食饭，你都坚持相机食先嘅话，可能唔小心得罪人噶。喺边个国家？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跟佢做个 friend 过打 band。佢唱歌声好靓，我吉他甩咗病，两个跳舞认真抢镜，跟佢做个 friend， 惊亲两份惊，有雨揸紧遮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认真攞命，越见得多佢，佢越正。教佢揸车，搵气嚟做，随笨有精。认真攞命，认真攞命，望见啲弯佢猛乱掟。哎，我练随大阿妈救命，跟佢做个 friend， 国文两份听。咖啡湾餐厅，再转车出粉岭，两个廿晒一打西饼，跟佢做个 friend， 激惊趁两份惊，有鱼揸紧车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有鱼揸紧车柄，米个沙煲乱掟，知己可以做成。 非洲人普遍认为相机对准某一种的物件直插影相的话，这一种物件的精气就会被吸干吸尽，因此人、房屋、家畜一律不准拍照。观光的朋友如果想影相的话，最好都是事先跟对方打个招呼，获得同意之后才行动，以免就被人闹一餐。相机食先这招都是一样不啱用在他们身上的，所以都是话未必全世界喜欢相机食先。出去吃饭想影相的话，都是一句有礼貌问一问先啦。 你不喜欢我啊？为 什么这样说 呢？为什么要站这么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八点五十九分啊，同大家睇睇天气啦。 好啊，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同埋非常干燥嘅。只手有冇爆擦啊？ 冇 啊，咁犀利。 系啊， 哦、即起晒白鸽。 但 系 我肿喎、啊，今日 咁又唔关嘅天气事嘅，唔知你夜晚做咗啲咩啦？ 啲学同事最 friend 嗰啲，做咩咁做？ 但系你而家好啲咯， 而家好啲 啊？系啊，过咗两个钟之后，讲埋天气先。早上清凉啊，日间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1度啊，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冇理由吹到你个人肿咗。 系啊，我琴日夜晚做电视，我啲眼嗰啲妆都冇落到啊，好攰，我已经瞓到觉。 污糟邋遢，九点钟啦，听新闻先，你去洗洗眼啦。 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坏车阻路，咁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唐人新村。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两分钟啦。咁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咁亦都影响到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喺八乡路啊。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比较车多，那一段路就排到去深井。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八乡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洪天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御龙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7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隔晚美股大升，大幅反弹，道指收报34,639点，升了617点，标普500指数升64点，纳斯达克指数升127点。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28,000，去到22.2万，不过都比预期为少，所以大市就有一个反向的升势出现了。见到很多个别科网公司都有升势啊，咁带领咧，即系港股 ADR 咧，咁啊，即系反而啊，即系外围市况做得好嘅时候，港股 ADR 咧收市要跌啊，跌133点啦。边一只拖累港股啊？美团系啊，睇翻条数嚟讲咁啊，会唔会话中午收市之后咧有个V 型反弹咧？呢个都系我寄盼嘅，但系过往都冇乜点样做到，咁睇下可唔可以做到个 Happy Friday 收市啦？ 系啊，嗱，转头啊，开市咧就及到实啦。咁开市之前，我哋可以睇啲咩咧？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 哦，做咩问股票啊？ 唔系问股票，系啊，问你都唔够胆答啦，系咪先？我哋梗系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啊，等大家咧打嚟点唱嘅。咁啊，12月咧好多日子啦，咁啊，譬如有圣诞节啦，又啊倒数啊咁样。咁啊，同埋我身边都好多朋友系12月生日嘅，12月之星。 系啊，哇！即系其实每个月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嘅。 系嘅， 一月之星，二月之星。 所以其实呢番说话，我哋每个月都会讲一次啊，最少。 就等于嗰啲咧优惠网站咧，每个月咧都会讲话嗱，十二月嘅优惠包括咩咧？唔同嘅生日优惠，但系嗰啲生日优惠咧，每个月都有嘅生日优惠。点 解要咁做？因为公平起见啊嘛 ，to be fair 系啦，冇理由即系厚此薄彼啊嘛。 系同埋十二月咧就特别多人结婚，咁啊多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啦。咁我都问翻啲老前辈，喂，究竟点解会咁多人结婚嘅十二月？因为咧唔使惊个妆容啊。 即係有陣時十二月咧有少雨水，係啦、 啊、 少雨水。第二咧、雖然係凍啫，但係咧唔會驚，哇熱到咧個新娘子係咁補妝補妝咁 樣。猛整啊， 係啦。咁啊，所以如果你話哇有啲紀念日嘅，好打電話嚟1872388做翻個晨光 morning call 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今个星期有啲乜嘢话题同我哋讲下先？ 话呢、這个星期咦嗰啲话题同食物有关噶喎。 吓、啊，呢、這个钟数好啱食早餐一边听、啊。 有。洗米，洗咗米，原来煮牛肉面。 哦，夫子肉出、哦。 系咯，牛肉面嗰边，咦？校长又话咦，搵咩法律啊？乜嘢嘅质询呢？又有行家受惠添，听听咬字冇咗下文添。咁另外，洗米嗰边啊，嗰个洗米哥哥啊，有人就问啦，咦？点解啊？温州嗰边咧，由粤区话佢犯法，咁佢喺当地犯法系当地嘅事啊，吓。咁点解澳门当局又可以拘捕佢哋？听讲吓，咁就系话佢境外犯法喎、啊。咁究竟几时喺境外，几时喺境外会有罪？香港嘅情况又点噶？咁样咁实情一般嚟讲咧，咁啊犯法嘅嘢，梗系当地咧犯法就当地嘅法院先有司法管辖权嘅。啊，咁、那个人走咗月球嗰度犯法，地球就唔应该可以话罚佢噶。咁啊，月球嘅法庭可以裁定咯，咁样 啊。 不过有啲情况下咧，譬如以香港为例咧，啊，有啲啊犯罪嘅嘢喺境外啊，即系香港以外嘅地方发生咧、香港嘅法院都可以审嘅。 系。 咁啊，笼统啲讲咧，就系、是、有一扎嘅性罪行啊。咁喺嗰个咁嘅。刑事罪行条例里面咧，系有列出咗一连串嘅罪行噶啦。咁、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咧，之前有个社工咧，去到好远啊，西双版纳嗰边咧，话就话咧系帮啲小朋友，但系其实原来系性侵犯咗啲女孩子啊。咁亦都喺香港就受审啊，罪成咧判监嘅。咁调翻转咧，就系、是、如果有啲人想喺香港犯案，但喺境外咧串谋啊。即傾點啊嚟香港犯案，不過人咧就未嚟香港嘅，咁點咧？咁香港都係有權咧係審佢哋嘅，咁所以境外境內就咁咯、不過有人就問啦，咦喂，咁點計啊？咁如果佢喺國家 A 嗰度咧，就話佢喺嗰度犯案啊，要判坐監。咁但係國家 B 又話喂，你諗嗰啲嘢咧，就境外我哋都當你有罪，又坐監咪坐不保係咪？雙重咗咁。睇下个法庭系点咯，咁香港法院咧系都会考虑下，即系同样嘅罪行，大家都系相约嘅行为咧，系可以喺量刑嘅时候减嘅。咁如果一啲即系肯披露年龄够大嘅咧，好耐以前啊佳龄案件咧吓，咁啊当中有一位奥士文先生咧，喺伦敦嘅时候打咗好耐官司，唔肯被引渡嚟香港啊。咁啊经历咗咧。唔记得咗系七年定八年啦，不过咧就冇自由嘅，困住嘅。咁啊嚟到香港咧就唔打啦，认罪啦。不过就希望计算翻佢喺英伦嗰边都困咗好耐喎，咁嘅样。我印象中咧都有得计嘅咁嘅样吓、但系唔好以此为鉴喎，因为法庭咧唔一定咧系可以。减翻俾佢噶呢啲嘢， 当然啦，根本就唔应该一日都嫌多啦，唔犯案咪唔使坐咯。 系啦 ，crime doesn't pay 嘛，有嘢讲啦咁样。啊呢期热话咧，见到阿大宇阿陶大宇，哇识唱歌噶喎，咁 系啊，仲有独特嘅舞步添。 系咯，啲人就问佢关法律咩事啊？咁样一号王庭啊嘛，好多人咧即系去。去做见习律师嘅时候就话，佢其实咧之前就睇咗呢啲咁励志嘅电视剧集啊，就系、是、所以先至做律师嘅咁、有一位仲话睇咗刘华嘅《法外情》先至做大律师嘅， 我以为倒转地球添、 所以咪话冇关咁嘅样啊、而且咧，去皇庭里边咧。仲有一位我记得做阿斌 Sir 嘅咧，阿骆应军咧，佢嘅弟弟就系。知名嘅资深大律师骆应鉴啦，所以都系同法律有关嘅。咁另外咧就系、是、报章啊有宗新闻啊，一般都少提及咧，即、就、系、是、未上法庭嘅案件，但系呢一宗咧 兩位啊，即係夫婦啊，咁、 嗯、 咧、啊、就同一個貨車司機咧起爭執啊，發啲啲乜問題，咁啊搞到咧貨車司機咧就喺佢哋嘅糾纏之中咧，唔知道有冇打鬥咧啊，一命呜呼咁、啊、樣、嗯、啊，咁咧就告咗兩夫婦咧就誤殺罪，咁啊暫時嘅情況咧就係、是、話個太太咧就20万。人事啊，加现金担保啦，吓、 嗯， 咁而个夫君咧，啊，法庭拒绝担保， 系 阴公啊，真系，啊，咁记得翻咧，就系、是、都成20几30年前咧，我做学师嘅时候，跟师傅咧，又系有两个人咧，就本来喺大乜乜嗰啲餐厅咧，咁、嗯、啊排队买飞啊，咁又系有争执啊，咁本来一位就喺出边买飞咧，就同一个。后来变咗死者嘅人啊争执啦，咁、 嗯、 另外一个去完洗手间出翻嚟，见状咧就加入个战团，结果嗰、那个二打一咧，嗰、那个就过咗身，咁啊惨啦，咁啊跟住就控方咧就告佢哋误杀嘅， 系， 咁、啊、虽然咧有医官咧或者系医生睇过就啊呢、這个死者嘅心脏好似有啲症状，不过最后陪审团咧认为误杀罪名成立，啊咁。啊，最平消费一个就3年，一个就咁、几无谓咧。 系咯，如果中意食嗰个地方，就应该要好好珍惜，下次再嚟啦。如果唔系，就搞到以后冇得食咯。 系咯，你谂下，泊车又好，啊，食嘢又好，买张飞咁一前一后，啊，一人小聚咁就海阔天空啦。 系啊， 系咯，咁所以有呢啲咁嘅争执咧。就大家真系小心，因为有时候咧，佢英文系叫 things go wrong 啊，就话有啲人咧，就可能佢差少少嘅啲体质啊各样，咁你唔好彩，你又叫 pick up 咗佢呢个 victim 啊呢个受害人，可能佢容易啲，容易受伤啊，咁变咗咧啊，你唔好彩啦，以为拳头交，结果就出现咗好大嘅问题，后果堪虞啊， 系啊， 咁啊后果堪虞咧，望阿姨法律界有啲嘢，原来就话。啊！之先嗰啲社會運動事件啦，咁叫咧中性啲啦嚇，咁啊引致咧有啲啊基金嗰啲我部分享受嘅咧，咁啊揾咗好多律師咧就去幫助一啲即係社會運動嘅被告啦嚇，咁、但係嗰個相關組織咧、那個基金咧就好似咦欠下1000几万律師費喎、 哇！ 啊咁啊呢度咧佢冇細表啊，即係呢個刊載嗰啲文章啊嗰啲。网上好，报纸好，冇讲咧，究竟系大律师费啊，定系律师费啊？点解咁讲咧？就因为行里边咧有啲咁嘅规矩嘅。 系、 大律师咧就比较阴公啲嘅。如果咧系欠钱咧，佢唔可以追。佢可以帮好啲客户去追债啊，但系佢自己就 唔可以 追律师费。不过有方法嘅。 我知道，就系揾另一个律师帮佢追。 就都系要代表佢噶嘛。不过咁咧，有第二个方法就系话可以向咧嗰啲属会投诉嘅，咁啊，咁啊就话嗱找数噶啦。咁啊，律师行啊惨少少，就系、是、假如嗰佢咧出咗聘书请咗大律师咧，即使个客仔咧呕领啊冇俾佢咧，咁嗰个律师费10000到10万到咧，只要人哋嗰张单咧嚟咧。客仔冇俾一件事，佢唔可以只做你就唔俾嘅喎，一定要找数，而且指定时间要找添。咁所以2000万里边，只有几多咧系大律师费，几多系律师费啦？ 哎呀， 咁、当然啦，如果佢哋自己都互相理解协调，咁唔相互追嘅，咁就冇事啦。如果唔系，都几坎坷。话呢轮咧又睇到啲立法会选举喎，咁啊多咗啲嚇爭論喎，以前咧就話一邊啊唔知咩色，一邊咩色啊，而家就似乎顏色差唔多噶。以為呢個爭即係奪嘅氣味會低啲，原來唔係。嗰晚睇下會計界，哇！即係各出其謀啊，互相指責。咦？法律界點我未睇到嘅喂？平時見佢哋幫客仔去壓啊多啦，真係啊食下花生睇下有冇啲啊，即係同業先進咧，即係為咗嗰個職位咧。即系互相吓彼此吓彼此吓咁啊，睇睇有冇一个有良性竞争嘅议会出现啦。 大家都希望系为咗香港好啫，而我有信心，香港一定会越嚟越好嘅。 香港人系聪明嘅， 冇 理由衰噶嘛。 梗系啦，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都揾更加好嘅题目带俾听众咯。唔该晒大掌威， 唔该 Bobby。 Hello， 我是 Karen 莫文蔚，识咗李志刚都有一段时间啦，佢嘅音乐感好重，音乐知识好丰富，是一个专业嘅 DJ。同佢做訪問絕對係可以暢所欲言啊！記住收聽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文莊、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超級青年聯賽，今日黃昏六點三十五分，東方龍獅 U16對李文 U16，今晚八點三十七分，東方龍獅 U18对李文 U18，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你有没有听开慢动作啊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Mira。 今个星期有我哋 Mira， 我系 Lockman， 我系 AK， 我系 Elton。约定你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听子龙主持嘅《慢动作》。 今日讲下房地产信托基金 REIT。REIT 嘅收益方法就係透过投资各种房地产赚取租金收入为主，房地产增值嘅价格差距为辅助，投资者呢就可以赚取当中嘅股息，仲有 REIT 嘅产品本身嘅升值潜力都唔差㗎。成日都话避险股避险基金，有好多时候股评人都会喺风高浪急嘅时候讲下呢一类房地产信托基金 REIT 啦。不过究竟系咪真系完全能够对冲风险呢？股民们就要自己多做功课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奥。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侧边有啊刘婆婆，早晨刘婆婆。 早晨啊，天发哥哥，你好你好，好开心啊，听到你发声。 诶、大家咁话啦，咁啊点唱咯 ？Morning Call 有啲乜嘢想点唱呢？ 我补足我个大仔咧生日嘅啫。 嗯。 我佢过咗啦，11月12号生日，但我谂唔到你哋电台嘅电话，所以就唔记得打嚟。 哦，咁你成日黐住我哋啲节目咧，我哋就会成日讲我哋个电话号码，咁你就唔需要担心。 我成日都唔记得嗰下衰啊，就系、是。 哎呀，所以咪要成日开住咯，唔使转台噶啦，知唔知啊？ 我咪成日开啦，由朝到晚都开啦。咁、我今日突然间醒起哦，打嚟又好好彩咧，又俾阿梁荣忠哥哥接到，我真开心到跳。 哎呀，你真系好啊呢、這个。 系啊，好开心。咁阿仔啊，我而家咧就补足你生日快乐，你唔好怪我，我记得咗打个嗰个电话号码，真唔好意思。咁我咧就补足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啲仔女一齐，同啲仔女长大。 嗯。 一家人开开心心吓。咁、我好多谢你，平日都好孝顺我。 啊。 咁我而家就点只歌俾你哋一家人听啦，唔知咩歌，求其啦。 唔好话求其，我哋用心一齐去谂出嚟嘅。 好啊好啊，唔该小白哥哥， 好啦，多谢你啊刘婆婆，多谢你电话。 唔该晒。 O、okay, K， 拜拜， 拜拜。 长路漫漫伴你坐，大一身胆识于热肠，寻自我觅真情，平步处事作家乡，投入命运万劫错，怕得失怎么去量？骑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偿，平入日月万里方，笑入清风使我狂，来日追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放眼江湖影的云像，无端的百姓也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我精神的鬼咁紧张，我宁愿同 講天一個背到個李天光，同花講古同雨沖涼，北行啊加料啊燉雞湯，望下武林啊個個瘋狂，四大天王啊當佢四人幫，無情無義兼無立場，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槍，話知佢江湖啊點鬼樣，長城又怕我哋又長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遙幫，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投入命运万劫火，阿得失怎么去量？自话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世恩不忍受，迎入日月万里风，笑入清风洗我狂，来日追我逍遥，宁愿收拾我应章，长路我伴你万里闯，永远至深守在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肝病学会前会长陆正刚医生， 我想大部分的乙型肝炎患者咧，举个例，我哋头先讲嗰啲啊，乙型肝炎食紧一啲抗病毒药嘅，咁其实对于佢哋个接种疫苗系冇乜嘢影响嘅，佢、一样可以照正常咁考虑去接种就可以噶啦、其实如果佢哋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嘅话咧，就唔需要去啊中断或者停止佢哋嗰啲食紧嘅药咯。啊，因為呢個藥係有效保持佢哋嗰個肝炎嘅控制啊嘛，咁對嗰個疫苗接種亦都冇咩相互嘅排斥嘅影響嘅，即係有啲情形咧，有啲肝病嘅人就或者更加需要去疫苗嘅保護嘅、因為咧有啲研究咧，如果我哋睇翻喺一啲慢性肝病嘅人裏面咧、假如佢哋係惹上咗新冠病毒病嘅話咧，佢哋嗰個重症嘅機會高啲嘅。亦、都有啲報告咧指出咧，嗰個死亡率咧係高過一啲本身冇慢性肝病嘅人嘅。咁其他一啲肝病可能如果好特殊嘅情況咧，或者真係要請教佢哋醫生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係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九点二十七分啊，睇下追踪三十一啦，畅流畅咧，有啲咩好节目介绍先？ 早 晨啊， 畅 ，Kitty 早晨啊 ，O 早晨，各位 ，Happy Friday 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倾下偈？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八点钟啊，港湾起跑线，咁啊继续咧就会介绍一啲香港嘅素人朋友啦，咁啊从佢哋嘅大湾区发展嗰度咧，我哋去了解一下当地嘅生活同埋环境嘅。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叫 Eddie， 咁啊 Eddie 咧已经去广州发展咗六年噶啦，咁啊。佢喺2017年咧喺當地咧就加入咗個初創公司啦，咁啊佢加入初創公司之前啊，佢同太太已直情係移居咗去廣州生活㗎啦，咁啊係啦，咁啊佢加入初創公司做下做下，佢摸索出咧發展出呢個音樂製作、音樂 IP 同埋音樂教育呢三樣嘢嘅，咁啊個節目咧今晚會帶大家睇下啦，阿 Eddie 喺廣州嗰個奮鬥過程，咁啊佢而家聽講啊籌備緊喺市區有一個新嘅 office 啊，咁啊個節目都會同大家睇下嘅。 好啊，咁可以睇下啦，即係唔同嘅人嘅發奮經過咁樣。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啦，係咪到九點半鐘啊？選戰啊，二零 冇錯啦，咁啊今晚九點半選戰2021，咁啊功能界別論壇，咁啊今晚嘅 请到咧呢个纺织及制衣界嘅几位候选人，同大家分享下佢嘅政纲嘅。咁啊，去到今晚十点钟有零距离科学。咁啊，今晚嘅题目叫人工永生啊，即系永生好似宗教题目咁啊。咁啊，关零距离科学咩事咧？咁啊，原来啊，就话科技发展当然未阻止到我哋人类自然死亡啊，咁但系有科学家咧就研究啊，将我哋人嘅记忆、思想同埋性格咧变成数据，然之后咧再利用人工智能嗰啲 AI 咧制造一个虚拟嘅化身，好似变相延续我哋嘅存在咁样嘅。 哦，人造人十八号 系啦，喂，一定要睇呢一个，喂，接住嚟呢个要重点推介下，你礼拜日啊一点钟啊，就系呢个咧二千靓歌真经典啊吓，咁啊再重聚咧，咁啊入边咧就听下 Elvis 好多唔同嘅靓歌啦，咁啊有机会都有其他靓仔靓女出现，嗯、会见到崔健同咧，唔知道吓。 哎呀，我都想啊！ 你有冇份唱歌啊，崔健同？ 以我所知就冇啦，但我会收睇嘅。 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就会睇到咁正嘅节目啦。 唔该啊，唱。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住在蓝田安田村安建楼的28岁女子，寻日从美国抵港，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并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政府早上大约7点完成安建楼居民的新冠病毒强制检测，并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昨日发出的强制检测公告，同时要求在上个月4号至昨日曾经身处安建楼内超过两个钟头的人士，亦都必须在听日或者之前完成强检。截至凌晨1点，大约11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360户，当中大约6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0宗是本土病例，其中56宗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0宗在黑龙江哈尔滨，云南10宗，上海2宗，北京和陕西各1宗。单日再多3宗的疑似病例，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内地至今有98,993人确诊，4,636人不治，93,300多人康复出院。美国纽约州发现5宗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连同早前明尼苏达州一名居民同样确诊 Omicron， 令美国至今有7宗涉及这款新变种病毒株的确诊个案。外界忧虑 Omicron 会在美国社区蔓延。总统拜登计划冬季应对变种病毒疫情政策，包括为民众提供免费或者由保险业界资助的在家病毒检测，同时计划要求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在出发前一日接受病毒检测，要求民众在飞机、火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戴口罩的规定延长到明年3月18号，又敦促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接种疫苗或者加强剂。德国联邦政府和地方取得共识，收紧防疫措施，未有接种疫苗人士将会禁止进入大部分公共场所，包括酒吧、食肆和戏院。看守总理默克尔和社民党领袖副总理兼财长索尔茨和地方领袖会晤之后签署文件。默克尔又说，全国各地康乐文化设施和提供非必需品的商店亦都只是向已接种人士开放，另外禁止没有接种的人士进入圣诞市集，大型人群聚集预料亦都受到影响。默克尔表明倾向支持强制性接种疫苗，预料德国议会短期内表决建议。德国疫情出现反弹，新增73,209宗新型肺炎感染个案，默克尔形容防疫形势严峻。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77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7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94点，升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9.2跌3.4，腾讯控股465.4跌8.2，银河娱乐42.05跌5.5，比亚迪股份303.2跌2.2，友邦保险80.8系跌2.05，斯摩尔国际48.15跌3.8，京东集团327.4跌14.6，中国银行2.74冇起跌，快手81.8跌2.45，美团242.8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日元13.1，瑞士法郎0.92，加元1.283，人民币6.37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28点，跌24点。港金报1646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23美元，卖出1769.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多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有坏车，车龙就短咗少少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仲有车龙啊，排到八乡路对出；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龙尾八乡路。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士美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那段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德福花园对出。咁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那段仲是慢车，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中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啱啱讲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坏车辆啱啱拖走了，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同学仔同你倾下偈， 就嚟毕业啦嘛，咁毕业有个表演 showcase， 好多同学就有其他嘢做啊，或者有啲同学而家转嗰啲季节病啊，即系成日啲同学唔齐。 哇！我成日讲到未健康最紧要，比较活跃啲嘅同学仔就帮其他同学仔记埋，唔好再担心太多，唔好用时间去担心，我哋用时间去解决问题。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热血，兴劲，香港的足球小将加油！ 港台电视三十二支持本地足球发展，体坛直播三十二现场直播今季香港超级青年联赛精选赛事，而赛事精华亦会在星期日晚7:05港台电视三十一超青足球小将送上。港台电视引发青春足球风暴。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学下点倾偈先啦。在这个茫茫无尽的宇宙，人类怎会是孤单的？近年越来越多资料显示，真的有外星人探访或者监视着我们，看看我们搞什么嘛。我对科幻题材的喜好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啦。以前每当夜晚由自己住的公共屋邨的窗口望出去，除了见到很多星星之外，是的，以前的年代望住天空的星星感觉是多过而家。原因很简单，而家的天空比以前污糟，空气污染、光污染，总之就是污染啦。所以以前不一定要去到一些高的地方才望到满天星海，就算在屋企窗口望出去一样望到很漂亮的夜空。当时成日幻想，如果有飞碟飞过，我一定会向他挥手大声叫。你可以说这么久没发生过即是假的啦。未发生过在自己身上的不一定是假，正如发生过在你自己身上的不一定是真。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么上下年资，记不记得当年有一套科幻电影叫做《第三类接触》？当时这套戏掀起很大的热潮，除了是和外星人见面这个题材之外，最大的冲击就是原来接触都有分三类。那你还记不记得怎样分呢？很多时候你见到的 UFO 99% 都是天气现象或者其他自然现象。如果你要确认它是不是真的 UFO， 一定要在近距离接触。这个分类是由美国上世纪50年代天文学家约瑟夫·艾伦·海尼克提出的。首先要是150米范围之内近距离见到的 UFO 现象才可以叫做近距离接触。第一类接触是在150米范围之内观察到 UFO， 而且显示出很多细节部分。第二类接触是指 UFO 近距离干扰电子设备功能，或者在地上留下烧过的物理痕迹或者化学物质，对周围动植物产生影响。至于第三类接触，是指人类在近距离看到 UFO 的类人体成员或者驾驶员，好像1947年罗兹威尔事件那样。但是如果你看过当年的今日睇真啲，你可能会觉得那段纪录片是不断重复再重复，无论怎么看都不会觉得它是真的。你不要以为和外星人接触得三种，原来现今世代已经可以将和外星人接触分为9种那么多。以前细个每当讲起这些话题，大人必定会说正正经经做事，不要成日担高个头望天，地下有好多嘢你都仲未做得好啊，同人沟通都未识，讲乜嘢同外星人倾偈啊？又系，大家都系同一种生物，倾咗咁耐都沟通唔到，点同外星人倾偈呢？睇嚟真系做好眼前嘅嘢先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Friday 啊， yeah. 星期五晚咧，通常大家就會食得放肆少少啦，咁啊開心啦。咁我自己咧，有時都係嘅，即係如果嗰一日係比較放鬆咧，都會食埋糖水嘅。嗱、 哦， 糖水咧，除咗係因為即係女士們好中意食甜嘢之外咧，有時都係聯誼嘅一個活動啊。 冇錯， 係啦，即係一班朋友食完飯又意猶未盡咁樣，咁點咧食糖水咯、嗯？其實你就已經好飽噶啦，你都食唔落乜滯，但係你就想坐低。 有一個朋友又喺度講：，喂，好飽啊！頭先食到，甜品有第二個位啊，好似肥皂劇嘅劇本一樣，每日都演練住呢一類嘅對白咁樣咯。 我曾經試過一次咧，係咁大家食完飯啦，咁啊一班大學同學女仔，全部女仔嚟嘅，咁啊已經食到好飽啦，咁啊已經去到嗰間糖水鋪出面就等啦，都要等位啊。你知道嗰啲時間飯後時間九點零鐘咧，真係好多人啊嘛。咁啊等咗一陣咧，終於就有位啦，咁以為落咗格啦，咁啊大家坐低咧就都係你見大家啲選擇咧，都係應該仲係好飽，即係比較水啲， 係啊， 液體狀嗰啲。 即係你冇話食個燉蛋先， 唔好食個燉蛋啦。咁啊，跟住突然之間咧，就有個人就提議，即係大家嗌完嗰啲水狀嘅物體之後咧，就不如叫個湯圓 share 咯。跟住全台人一齊話唔好，即係食唔落啊！大家咁樣。咁但係咧， 冷靜啲，冷靜啲， 冷靜啲係啦。食糖水咧，而家好興就食台式嗰啲鮮草啊、芋圓啊，咁啊，其中有一間都開到成行成市咧、 啊， 永遠都係人山人海嘅。 好正啊！我屋企附近嘅商場開咗間啊嘛， 你好啦。 佢咧係分開紅海式，因為中間係行人通道嚟啊嘛，佢排隊咧又唔會喺門口排啊，佢隔咗一條河之後先，即係隔咗個行人通道喺嗰邊排隊。 對面都係啊， 係啊，排曬隊。咁我望一望做咩事？我原來等緊呢間餐廳。 原來好想食嗰啲燒鮮草。 系啊，可能系咁样啦。 系啊， 不过甜品嘅第二个位呢个系谬误嚟噶吓， 系 好多嘅专业嘅营养师同埋医生都不约而同讲咗呢一句系骗人嘅句子。 唔理你有几多个位食咗落去，就系有卡路里摄取啦。 香港咧成日有呢十多句呢啲骗人嘅句子啊嘛。 有几句我有提供。 你嚟先， 食菜唔饱，我妈系咁讲嘅，食菜唔饱嘅，食多两条啊。 有仲有一句，即系我有少少唔舒服啊，唔飲酒啦，跟住通常都話飲酒殺菌啦、大佬啊，呢啲完全係荒謬個荒謬啊！ 以毒攻毒啊，咁樣 以毒攻毒講 嘅， 你唔好信呢啲啊嚇，冇呢啲歌呢啲説法係謬誤嚟嘅。 嗱、不過咧，你咁好彩，如果真係排到隊食到嘅話咧，都要小心揀啊，因為咧都係好高熱量嘅東西嚟嘅。實際咧，佢哋都係一啲高澱粉質啦、高糖嘅配料，即係譬如你話嗰啲芋圓啊。嗰啲粉圆啊，咁样地瓜圆啊、芋头啊，咁嗰啲咧， 地瓜圆咧好想食喎。 系 啊，其实我有试过自己喺屋企整嘅，都系买嗰啲番薯啦、芋头啦，咁然之后翻嚟蒸熟佢，咁啊蒸到佢可以压成蓉，咁你咪 可唔可以扮一个周边地区嗰啲夜市出嚟？ 扮一个 扮啊，搵个地方扮啊，好唔好啊？有翻嗰啲炸鸡扒啊、盐酥鸡啊， 好想念 芋圆啊，咁样 梗系啦， 唔想念都唔攞出嚟讲啦。 系啊，咁啊，但系如果自己整咧，我都试过，都几花功夫嘅。咁不过你一次过又整可以整好多，咁你就可以即系大家一大班人一齐食，或者你即系分开几次煮咁样咯。咁但系讲到尾咧，都系系淀粉质啦，咁啊热量非常之高啦。嗱，如果啊吓以一个六十公斤嘅成年人计算，你有冇六十公斤啊？ 咁冇啦， 你冇 羽毛咁轻啊？羽毛咁轻，有冇见过羽毛啊？ 是但你啦。每一日咧所需要嘅咧就系千八个卡路里热量左右啦，但如果你食一碗嗰啲综合烧仙草啊，热量已经有八百个卡路里啦，超出一个午餐又或者系晚餐嘅份量啊！如果你话下午茶好得闲走去食个呢啲咁嘅糖水咧，你即系夜晚嗰餐要计计数先得啊！ 所以我尽量唔俾自己太得闲， 系一得闲就食嘢系咪？ 一得闲就食嘢，一得闲就饮嘢， 系 你得闲又冇饮嘢又冇食嘢系咪先？几好啊！嗱， 不過咁，我提議大家咧，即係唔係話唔好食呢啲，咁我自己都中意噶嘛，即係呢啲甜甜地嘅都令人愉快嘅、只不過咧個食量可以即係大家開心 share， 可能一碗咁樣，你一啖我一啖咁樣，大家 share 下，咁啊唔會食到咁飽咯。 冇錯。 林慧的享樂時代。 今朝咧 讲呢四个字咧，我相信我哋几个听到咧就冇乜感觉嘅，应该都系觉得轻松同开心嘅啫。但我相信咧，近来喺家长界别听到呢四个字咧就好惊嘅。 小一放榜 牌位。No, 我哋唔讲呢啲嘢噶。 系咩？讲乜嘢？ 咪放咗啦， 放咗啦，唔系放咗 round， 但系都有好多人考紧嘅时候系即系仲喺度寻寻觅觅咁样嘅，系啦。所以啲伤心事我哋唔提嘅。 好， 系啦，我哋讲啲开心嘢。 嚟啊！ 嗰四个字叫做圣诞装饰。 哦， 嗱，我想话咧，我自己咧就真系已经咧，刚刚嗰两个星期咧，不停咁样咧，就系为住呢啲圣诞装饰嘅功课咧，就系去搞尽脑汁啦。 你讲功课啊？ 系啊，因为其实好多学校咧，我谂系中小学、幼稚园咧，通常去到呢啲季节咧，嗰啲美劳啊，即系 art 嗰啲咧，都系做呢一个主题的。 唔系圣诞，即系学校嘅学生们的圣诞装饰功课咧，系唔关学生事噶嘛，系家长做。 其实都几难关学生事，你知唔知咧？有啲学校嘅要求系咧。希望佢嗰个嘅圣诞装饰嘅 size 系同个小朋友一样高。 哇！ 你谂下，我小朋友点自己做咧？ 咁即系整个圣诞树出嚟，一人一棵，你一人一棵圣诞树，唔系问题啊？我点运翻学校咧？ 嗱， 唔系个家长都有车噶嘛？ 跟住咧， 有搬运公司噶嘛？ 啱嘅， 成个场景噶系嘛？喂，中高嗰个层次咧系搞 event 嗰个层次， 你想要咩啊？一层楼都得啊，搬过嚟俾你。 即系送嘢嗱嗱声咁 样啊！因为嗱，导演讲嘢真系唔同啲，即系通常都系谂嗰啲场景嗰啲大大旧嗰啲。中高话你嗰啲一比一咁细件冇问题啦，我啲开架货车都仲得啊咁。 我真系想象唔到点样砌棵圣诞树，再叫个小朋友攞翻去学校，系嘛？ 我咧见到嗰啲咧真系好劲，你谂下幼稚园生即系顶尽。唔係好似高到我哋條腰咁上下，係咪先？一比一咁大喎、 嗯， 我見啲人咧係用四個廁紙盒加八個廁紙桶咧。搭出嚟嗰啲嘢，你又要轻、啊，你又要够高、 啊，但家长冇投诉嘅咩？ 四个字差唔多， 差唔多、啊， 可能冇得投诉咧。 反映下话，喂，点解老师要谂啲咁大型嘅装置、啊？ 你有冇留意？其实而家啲家长们咧，其实当佢哋有小朋友读书之后咧，其实系自己进步咗噶嘛。你睇爸爸叻咗噶，因为啲功课系佢做嘅。 嗰啲美劳功课咧，因为嗱，其实咧，我哋啲美劳功课都几好嘅，亲、 嗯、 子美劳啊，成日都系，即系讲得明亲子，即系你唔会，你唔可以净系俾个小朋友自己做因为如果唔系就我冇做嘢啊， 关你事咁啊， 系啦，咁唔得，咁我一定要我唔可以唔做功课噶嘛，即系先生话讲到亲子，咁所以咧我就通常会揾一啲咧我个女可以参与多啲。我就參與少啲嘅嘢，咁我唔使咁慘啊嘛，係咪先？即係咁，我教佢做就得啦。咁所以我就揾啲剪剪貼貼嘅嘢啦。咁但係我後來咧發現咗，其實唔使嘅，我哋可以廢物利用嘅。嗱、例如咧，我觀察到啲人咧，嗱呢個可以幫啲家長們，如果即係翻緊工聽緊收音機咧，諗緊個仔或者個女嗰啲勞作點做咧，可以諗諗。嗱、之前咧九月十月嘅時候咧，我哋嘅中秋節咧咪剩翻好多剩餘物資嘅，例如嗰啲咩熒光棒啊，或者係嗰啲咩 月餅盒啊咁樣， 係啦嗰一類咁嘅嘢啦。 俾阿婆攞咗噶嘛， 攞唔晒咁多噶。 咁我哋摆咗啲钱落去噶嘛，跟住摺喺床下。 咁你唔好乱咁攞喎，你攞出嚟做劳作喎。 唔系入边唔系可以俾翻啲钱佢先。咁嗱，你可以借嗰啲盒啦，或者系入边嗰啲装置，尤其是系月饼咧，里边咪有好多一格格嗰啲咧，攞嚟冚住月饼嗰啲兜啊。 系啊，啲咩透明嗰啲啊？ 透明有啲咧，有啲系用即系胶整嗰啲，系啦，嗰啲咪又轻又牙咋咯。嗰扎嘢咧，嗱，其实呢啲全部。都是可以化身成为圣诞装饰的部件的、例如如果你最简单其实这个荧光棒呢就是一个拿来做圣诞装饰的非常好的材料、你只要将荧光棒绑在一起砌做一些不同的形状那又大件、又容易拎啦。 那个月饼那个呢 月饼嗰个你咪可以整立体圣诞树或者你可以整圣诞波波。你谂下，你将月饼个格咧， 系 剪开一半对接，咁咪变咗一个立体嘅波波咯。 但系咁啊，通常嗰个格咧会印咗个咩榮乸月饼个字喺度噶嘛。咁你行过见到个月饼。嗰、那個字，跟住諗起棵聖誕樹，會唔會好大嘅衝擊呢？ 唔會，呢、這個時候就係你小朋友發揮創意嘅時候。 又要再畫畫啦，遮住咗， 攞個紙包住佢咯。 嘥氣， 係、啊，即係嗱，呢啲就係既慳錢又實惠又可以環保嘅一啲方法，同埋即係如果你要整一啲大型嘅聖誕裝置咧，我覺得都係廢物利用比較好啲嘅。 係啊，不過有陣時佈置 office 咧，都希望大家即係譬如今年用完嗰啲Merry Christmas 啊嗰啲字咧，其實你可以儲起佢， 點解 下年再攞翻出嚟？我屋企樓下管理處都係咁啊， 年連嗰棵聖誕樹都唔變。 但係佢每一次年都收多你一次管理費嘅喎。咁你仲換用舊年嗰啲，點解你今年又收我錢咧？ 咁佢個聖誕樹冇換啫，啲管理員有換啊嘛。咁都要俾 個游泳池啊，夠淨係開三個月啦。點解你要俾足全年啊？我都唔知啊。 不要問， 只 要俾， 只要交啦，係咪先？真係要維修啊嘛個泳池。 係啊，不過而家呢個時候差唔多噶啦，十二月頭如果要佈置屋企啊等等咧，都而家要開始動手。 你哋整曬未㗎？整曬啦係嘛？ 整曬咯。 唔係功課啊，唔係功課。 咁啊未喎，屋企未喎，未得人 整曬係嘛？ 咁啊，今個 weekend 要整㗎啦。 梗係唔整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